早晨，早晨，朝早六点零九分嘅早上，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同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咁啊，雷暴警告生效紧嘅吓，咁啊，出边部分地区咧都系落紧大雨嘅，大家留意住。26度嘅气温，相对湿度96%。咁啊，今日都系6月15号啦，星期四，农历4月28嘅早上，咁啊，继续有晨光第一线。咁啊，先有咧就系白拳豪小白啦，陪住各位听众喺早上嘅时间咧，我哋一样会见面嘅。咁啊，真系非常之好啦吓。咁啊，26度嘅气温底下，仍然冇。咗咧就大家留开心机，正今日朝头早希望大家有一个愉快嘅星期四。 晨光每日一格， 每个人咧都会有佢自己嘅情绪，有阵时可能会影响到自己嘅生活或者每一个嘅决定，我哋需要好好地自己去到消化。不过而家圆啲咁讲，就哲学啲咁讲。好奇怪嘅，你在意啲乜嘢咧？有啲乜嘢咧就会继续去到折磨住你，围绕住你，就好似咧以前读初中嘅时间啦，阿 Sir 都系讲嗰句啦，你唔中意 free camp 嘅话咧，你喺中一、中二、中三俾心机读 free camp， 然后你就 drop 咗佢。啊，呢、這个真系名言嚟嘅，你越唔中意佢嘅，你越要同佢成为朋友先，跟住你可以放弃佢。如果你同佢成为咗敌人嘅话咧，佢就会继续缠绕住你。呢个都系人生嘅哲学。原来喺我中学嘅时候都已经听过。你计较啲乜嘢，佢又会不断去到困扰住你。你同人哋计较，人哋又会同翻你计较。好多生活上嘅哲学，原来我哋需要慢慢咁样去到体会，慢慢领会，然后慢慢将佢融会贯通。每个人都会有属于佢自己的生存之道。你的生存之道又是啲乜嘢呢？你的生存之道为你带来的是一个又一个迎接挑战之后的成功，定还是你仍然在那里接受着挑战，面对着很多的艰难呢？如果是的话，千万不要放弃，继续加油，继续努力，慢慢会好过来。 雨花慢慢慢慢慢慢白了，回忆慢慢慢慢慢慢忘了，放手不放手也都难得，坚如磐石也慢慢融化，热血慢慢慢慢慢慢凉了，冷漠慢慢慢关了，时间是虚的，人是活的，漠不关心渐渐潸然泪下，爸爸疏忽了，爸爸妈妈眼下上几代的莲花，锥心刺痛散不掉一场造化， 人生的哲學就是俾我哋不断慢慢咁样去到领会啊，同埋实践。骆德华，慢慢，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每朝六点，我做紧乜嘢呢？准备四小时的节目内容，话你知天气变化，提醒你交通情况，供应无穷无尽正能量。你一起身就会陪住你。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或者你叫我小白都得。 晨光 Coffee Time， 早上六点十五分啦，咁啊望望天气预测方面，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最高嘅气温大概29度，吹轻微至到和缓嘅偏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雨势有时颇大，同埋亦都系有狂风雷暴啊！狂风雷暴呢个字都读咗成个星期啦吓。下周初骤雨逐渐减少，咁啊天气炎热，天气炎热，你睇嚟都会读一个夏季添。26度嘅气温，相对湿度96%，咁啊雷暴警告啊生效嘅，暂时去到7:30啦。又同大家咧就睇睇报纸咯，咁啊见到之前啦，亦都有啲消息就话到指出，嗱市建局咧喺进行一啲叫做油麻地同埋旺角地区研究嘅期间，啊发现区内嘅公园普遍咧出现三个嘅问题，系啲咩咧？小型嘅休憩空间零散分布，咁啊设施咧就欠缺多元化，以及咧就欠缺特色同埋统一嘅设计元素，咁啊有啲建议嘅。建議咧就應用創新嘅一啲叫做微型公園系統，微型公園系統用呢啲概念咧，就將佢哋咧就好好地去到翻新，咁啊做好啲呢一啲嘅設施嘅，咁啊藉住咧就呢一個嘅做法啦，咁啊將呢個嘅設計就將佢統一化咗佢，甚至乎係顏色啊同埋其他叫創新元素咧都放入去，去到咧就好好地將呢啲公園咧。就做得更加布置得更加好，同埋利用佢哋嘅空间做得更加出色。好啦，活化公园嘅设施咁可以照顾到唔同年龄层嘅市民需要噶。咁啊，于是乎佢哋亦都希望将，譬如系山通街六个小型休憩空间，咁啊有个括弧叫做微型公园系统。咁啊，作为一个试点推行一个叫做活化工程啦。咁啊喺入边亦都会参考内地一啲叫做智慧公园嘅经验，智慧公园系咩嚟嘅咧？咁样好啦，研究就将适用智慧元素加入去微型公园嘅部分康乐以及咧就健体设施啦，期望4年之内咧就分阶段完成嘅。咁啊，佢哋亦都话到喺自2021年完成一个叫做游旺研究之后啦，咁啊制定咗市区更新大纲发展概念嘅蓝图，亦都喺4个唔同嘅工作层面上面啦，咁啊逐步落实同埋执行一啲嘅相关建议噶。好啦，喺入边咧亦都见到包括咧就系、是。協助政府部門落實部分重整同埋翻新地區公共設施嘅工作嘅，更加會咧就優化區內嗰啲嘅休憩同埋綠化嘅空間啦。咁如果你話要真係推行嘅話啦，咁啊暫時嚟講就把握先係推行山東街地市道街發展計劃嘅呢兩個位置嘅，咁亦都隨住附近嘅新田地街啦、山東街發展嘅項目啦，咁啊即將落成啦，咁所以挑選呢兩個項目周邊六個小型嘅休憩空間就作為試點嘅。咁佢哋更加話到市建局嘅團隊其實已經先後喺上年透過一系列嘅街頭問卷調查。工作坊小组讨论咧，就收集咗好多街坊啦、市民啦、区议员啦、专业人士嘅意见，征询过咧就系康文署啦，同埋油尖旺民政事务处嘅意见。咁所以就希望咧，将呢啲叫做智慧元素啦，甚至乎系健体运动文化，咁啊推入去呢啲嘅小型休憩空间。咁佢特别提到，团队咧就会同政府部门商讨活化公园嘅新模式。留意到唔少，譬如好似北京、深圳等等嘅城市啦，正在积极咧就应用一啲智慧公园嘅概念，咁啊运用一个 5G 嘅网络、大数据同埋物联网等等咧，就新一代嘅技术，为一啲譬如普罗市民用嘅叫做康体啊，甚至乎系运动设施注入啲智慧嘅元素。其实我都有留意过咧，就系呢啲嘅智慧元素系啲咩咧？即系佢有啲。儀器咧可以俾大家咧就去到啲小型休憩空間嗰度用嘅，咁你用嘅時間咧頭先有提到 5G 啦，佢就係利用呢一個嘅 5G 嘅網絡，咁然後咧就可以將你嘅電話一啲叫做軟件應用程式啊嗰啲 app 咧，咁同你個用緊嘅裝置咧 link 埋一齊嘅，可以連結嘅。 連結咗之後，你可以將譬如如果佢嗰個界別係屬於運動嘅話咧，咁啊將你運動嘅數據咧就放存放翻喺你嘅電話入邊嘅。咁所以呢啲就比較上方便啦。咁有冇啲譬如係預約啊，甚至乎係留意住嗰個嘅使用率啊，咁各樣嘢咧，咁要睇翻佢本身佢嗰個嘅程式做唔做得到先。咁但係如果你話多啲智慧公園嘅話咧，咁啊見到係啊公園又要進步啦。咁係我哋人如果都唔進步嘅話咧，我哋都會被公園拋嚟添。咁到時真係大件事啦嚇。呢、這個公園咧都係有智慧嘅，因為佢好叻，佢識隱形嘅。佢唔單止係公園，仲好多嘢玩。佢係遊樂場張敬軒。 即使你降生的时势没选择，人间再闯吧，用得下想法，世界蓝图只等你画上恐龙和巨塔，天下仍是你画册。想得到烟花，马上有烟花，你未看懂吗？城堡靠想象，仍可再攀爬，流亡荒野眼前都有，游园地里那群梦马，置身废城，仍可建造人类最梦幻。刹那，轻得见过山车，由远渐驶近，来装在深夜，仍等待。生活有时残酷，至少这乐园永不消禁。曾迷路的羊群，仍能被他的光带引。想得到烟花，马上有烟花，你未看到吗？他变真吗？每日挖点沙，安步砌好他。如果有一日无需再隐形，孩童能嬉戏再无牵挂，蓬莱实现在旧日大家，希望是远征未来。 第一线星期四晨光心灵鸡汤， 早晨，今日是6月15号朝早6点23分。早晨啊，咁多位晨光第一线的时间啊，朝早的时间继续有我船仔咧，同大家讲下心灵鸡汤。 其实呢做事太过认真啦，又或者呢难题就会更加难啦。因为我哋有时解决难题嘅时候呢，当我哋太过紧张太过 intense 去专注嗰个难题呢，反而令自己心浮气躁啊。如果呢是遇到一啲无伤大雅嘅小事呢，不妨就装聋作哑啦。咁样呢可能亦都会令件事以后呢觉得比较顺畅一啲喎。嗱，好似宋朝嘅时候呢，吕蒙正啱啱做咗宰相。咁呢个时候就会点样呢？招人妒忌啦。有一位官员呢就喺一个帘后面啦，就指住佢话：哇，呢个无名小子都配做宰相咩？咁吕蒙正呢就扮啊听唔到啦。咁佢嘅随从就好嬲啦，觉得喂有冇搞错啊？你点解会咁胆大包天噶？咁吕蒙正之后呢就觉得哎呀唔使啦，最好就系点呢？唔好知呢个人系边个啊？点解呢？因为一旦知道咗佢系边个之后咧，呢一世都可能忘记唔到啦。更加咧就系、是、如果我唔知道对方系边个咧，其实对我都冇咩损失，咁同埋我反而冇咁嬲。咁所以咧，宋太宗嘅时候咧，阿吕蒙正就俾人哋进谗言，就话：哇，你呢个人好似几糊涂、哦。咁但系宋太宗就话啦：啊，虽然咧吕蒙正好似小事糊涂啊，其实咧大事咧系一啲都唔糊涂嘅。正正因为咁，佢先可以适合做宰相。其实咧，与人相处好难咧，系唔会有摩擦嘅，好似婆媳嘅纠纷啦，又或者啲夫妻啊闹交啦。咁如果我哋凡事都系咁斤斤计较啊，或者咧会令到我哋越谂越激气啊，喺度谂啊，点解佢做得我咁好啊？其实呢啲咧，有时呢啲嘢都系一啲小事嚟嘅啫。如果咧我哋遇事嘅时候可以做到啊，不如糊涂一啲啦。我哋有时可以放低身段就放低身段啦。咁自然咧麻烦啦，或者一啲嬲怒嘅情绪咧就会少咗啦。就好似吕蒙正咁啦，佢就系知道咧，如果佢知道边一个话佢咧，反而会令自己更加唔开心，或者咧会令自己甚至想同佢报仇啊，发生口角，反而令自己咧处一个唔好嘅境地。咁所以咧，不如就真正糊涂先系大智慧啊！ 很多句子。搞不清意思，但是我都想要继续试，来回探索爱的暗示。喜欢得不可制止，少女试过的傻事，但戒掉了眼泪，换套轻巧的生意，从此。深刻骨刻狠一次，倾到深宵一起听歌喝酒，醉意里带点怀旧，就算没说以后无忧了，从此单恋者不介意可否得到爱，我有我的心思。 小时。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沙田威尔斯亲王医院为一个早产婴儿输注强心药物期间，输注管的活栓没开启，婴儿其后死亡。院方说，涉事婴儿今个星期一出世之后，因为早产和患有先天性心脏问题，入住新生儿深切治疗部。由于持续出现低血压情况，医护人员在第二日凌晨大约3点为婴儿调整强心药物处方，大约50分钟之后，输注仪器发出警报，医护人员发现输注管的活栓冇开启，随即调整活栓，重新为婴儿输注强心药物。但系婴儿其后情况持续恶化，同日下昼离世。有关个案已经转交死因裁判官跟进。院方又话，初步检视事件之后，即时采取措施避免再发生类似事件，包括提醒医护人员为新生婴儿输注药物的时候要加倍注意。另外，院方亦都会向代理商了解提升新生婴儿输注药物的可行安全程序。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将会在今个月18日至19日访问中国，将会是5年来首位访华的美国国务卿。美国官员说，不指望布林肯此行可以取得突破，但是希望同中方保持高层沟通渠道畅通，以降低竞争转向冲突的风险。美国负责亚太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康达表示，布林肯这一次访华不是为了在美中相处的方式上取得某种突破或者转变，而是带着现实自信的态度和真诚的期盼，尽可能以最负责任的方式管理美中之间的竞争。他又说，不期望能够交出很多成果，但是至少能够降低误判风险，避免双方冲突。康达又预期，布林肯在访华期间会重新维护台海和平和稳定，符合美国的长期利益。布林肯亦都会同中方讨论乌克兰局势。美国联储局维持利率不变，联邦基金目标利率区间维持5厘至5.25厘，是一年几以来连续10次加息，合共5厘之后首次暂停加息。不过，联储局官员对今年底指标利率的预期中间值达到5.6厘，较3月的时候高0.5厘，反映官员普遍预期仍然可能再加息2次，每次加幅0.25厘。联储局主席鲍威尔在记者会上说，差不多所有公开市场委员会成员都认为今年再加息几次是合适的做法。他说，考虑到行动的规模和速度，暂停加息会是明智的做法，随着越来越接近利率目标，放慢调整步伐是合理，令到紧缩货币政策有时间发挥全部影响。意大利为已故前总理贝卢斯科尼举行国葬，国葬在米兰主教座堂举行。贝卢斯科尼的灵柩由灵车运抵教堂，沿途有数以万计的民众报以热烈掌声为他送别。贝卢斯科尼是在星期一逝世，享年86岁。意大利政府将星期三定为全国哀悼日，全国公共建筑物都下半旗致哀。有报道说，贝卢斯科尼的遗体在火化之后，骨灰将会安放在家族的陵墓。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轻微至和缓的偏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雨势有时颇大和有狂风雷暴，下周初骤雨逐渐减少，天气炎热。现在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95%，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去到今朝7点半。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621 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 ，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儿童不应该受到任何形式的伤害，如果发现有儿童被虐待，请伸出援手，避免悲剧发生，多些主动关心，不要让儿童受到伤害。虐儿是罪行，举报虐儿人人有责，致电社会福利处求助热线2343-2255，或者上 swd.gov.hk 寻求协助。 Hello， 大家好，我是 J 峰冯允谦。我自己就同香港电台就合作咗都好耐啦。我记得我第一次帮一个电台去做一个 station ID 咧，就系帮助香港电台。祝贺公共广播95周年，开创新一页，香港电台95岁，生日快乐 ，Happy Birthday！ 公共广播95年，听见香港，联系你我。 子豪啊，你喺度做紧啲咩啊？ 我喺度写紧封信俾我老婆啊。 写信系咪准备参加由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合力举办嘅爱一世家书选举呢？ 呢个活动系要透过一封家书，以真挚嘅文字向伴侣以及家人表达心意。6月15号就截止噶啦。 听讲赢咗仲有丰富嘅奖品添，咁有意义。子豪，我好期待你写出好嘅作品啊！ 其实阿薛天仪，我系激嬲咗老婆，写紧道歉信俾佢咋。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神光第一线，船仔 早上6:37嘅时间啦，26度嘅气温，咁啊雷暴警告啊生效紧啦。晨光第一线入边啦，直播室除咗船仔之外咧，都有小白喺度嘅。早晨， 早晨啊，咁多位， 你哋好啊吓。咁啊，香港咧的而且确最近咧就有好多嘅朋友会嚟到我哋呢一度旅游啦， 旅游系 特别系内地啊，即系嗰啲出名嗰啲网红咧、其实大家之前都有见过，就系、喺譬如麦当劳度， 系啊，拎住个麦当劳咁样， 系啦，拎住个纸袋喺度影相，咁啊都相当之特别，因为最近咧多咗好多呢一类型嘅叫做街道咧，成为咗佢哋嘅一个热门嘅打卡位。 哎，我记得，因为咧好好笑嘅，即系佢哋咁样影咧，都令到我喺度思考啊。其实原来香港嘅街道咧， 嗰啲名 系好特别嘅。 系啊， 咁之后咧，香港亦都有一啲 KOL 咧，见到之后又学佢哋啊。好，我想分享一个，我嗰个我真系笑咗。佢一个系讲胜利道啊。咁胜利道 和田嗰度啊嘛， 系咁佢举咩手，即拎啲咩动作 ？V 字 系啦，冇错，佢就耶咁 样， 拎咗张相之后，我就觉得哇好搞笑。 呢反而咧系我细个嘅时候会觉得，咦香港街道咁啲名咁得意咧，其实都几有趣的。但我冇谂到，因为以前细个冇打卡啊嘛。 哦，系、哦。 我哋细个都唔系净系我哋细个都冇打卡噶嘛。 系。 系啦，咁所以而家咧见到啲人咧喺度用呢一个方式咧打卡，我觉得都相当之有趣啊。咁啊，除咗咧就系头先有提过嘅胜利道啊，甚至乎喺麦当劳道之外咧，其实都越嚟越多呢一类型嘅街道咧，即系大家系中意过嚟呢一度影相嘅，即系好似快富街咁样咧，旺角嗰边嘅快富街。 快富街即系快啲嚟富有咁样啊？ 系啦。咁佢哋咧好多网红咧就中意企喺个快富街个招牌下低，即系扮系念口王啊，念下嗰啲富贵金句啊。但系都好多人 like 喎，即系佢哋呢一个套路嘅话。 啊，唔系，但系几有趣喎，真系，我都觉得。 都快富街都几得意啊！咁啊，除咗快富街之外咧，仲有一大扎嘅嗱，快富街都已经吸引咗咧唔少内地嘅网红咧过嚟影相啦。仲有譬如系千尼斯道啦， 轩尼诗岛 有只酒咪差唔多名嘅，又拎住啲酒去度影相啦。 哦， 跟住仲有佐敦道。佐敦道拎住对波鞋，篮球鞋。 哇！我呢个真系谂唔到啊。 呢个哦，谂到啦。嗱，攞住对篮球鞋就喺度影相。咁所以咧，佢哋都而家好努力去揾紧咧，即系好事嚟嘅对香港、嗯，因为你发掘到香港呢只深度游，因为你认识咗我哋嘅街道嘅名称， 系 跟住先至会有嘅延伸嘅一啲嘅事项啊嘛。咁呢个延伸事项就系去咗影相啦。咁我哋连埋嗰啲，譬如系村嘅名啊、商厦、工厦。酒店咧都揾一啲好得意嘅名字，即系四围去到揾啊，就去到希望影啲得意啲嘅相。 呢几好喎、 啊，上水嘅金钱村，咁啊攞住啲银， 二头好啊呢、這个。 系啦，咁啊观塘仲有个创富中心，我、哦、呢、這个二头都好、 啊。不过原来佢诶系，即系发现佢哋好，原来香港咁多街名或者屋苑名。都是关钱事 的。是黄金海岸就我哋知啦。 是啊。 咁但会唔会人拎住旧，或者结婚嗰啲咧，咪拎住好多珠嘅？ 哦，喂 ，OK 喎、 啊。系啊，即系你成个变咗黄金战士咁企喺度影。 黄金战士。 黄金战士你唔识噶啦，黄金战士啲卡通片嚟噶。 我都估到嘅。 有金黄色嘅机械人嘅，咁啊，好啦，跟住仲有啲咩咧？例如系元朗嘅寿啊，寿富街，寿土个寿。即系阳诶，嗰个寿命嘅寿 系 啦，咁啊仲有譬如系乐富啦，乐富都多嘅，譬如乐富广场、乐富村、富裕街咁呢啲。 哇，乐富真系冇谂过、 啊， 成日都去 快乐同富有嘛，乐富 系咯，我真系冇谂过，但系我知哦乐富啫嘛咁样。 跟住仲有咧梅窝，如果呢个啲网红要去打卡嘅，就可能辛苦啲，就远少少梅窝。 吓、梅窝点解？ 银矿湾。梅窝嘅银矿湾系啦，咁呢个都有趣、 哦。 如果揾多啲呢，嗱，而家即系叫做揾咗出嚟嘅名咧，就头先读咗部分啦。咁、譬如薄扶林都有嘅，薄扶林有譬如致富经啊， 哇，好多钱 啊，好多钱啦、啊、呢、這个。咁所以咧，我觉得即系我又真系唔介意多啲网红咧喺香港揾多啲呢啲有趣嘅街道名、然后就打卡，因为其实呢个都系便利于我哋嘅旅游业， 系咯， 吸引更加多人，同埋而家网红嗰啲。嗰啲嘅 影響力好大 啊！佢哋真係好犀利啊！一個即係一傳百啊，百傳萬嘅佢哋而家 係啊係啊，佢哋、真係好厲害啊！ 係啊，咁所以我覺得唔錯呢一、這個我哋自己有陣時候都應該影下相。 係啊，譬如以前咧我記得有一輪咧係興過去唔同嘅地鐵站打卡嘅。 哦，係、啊， 因為香港嘅地鐵站係好靚噶嘛。 係啊係啊。 咁而家嘅內地網紅咧，我都見到，我直情係嗰日見到咧經過馬場啊，有一 pair 網紅特登落去影相。因为其实好少经马场噶嘛， 啊系啊，内地冇添啦， 系啦，咁我哋佢就系特登落去马场影相应牌，系呢样嘢就，我觉得香港人平时系 missing 咗，即系冇去留意身边一啲好靓嘅事物啊、譬如彩虹咁样咧、我哋真系彩色噶嘛， 系啊系啊， 嗰个场系啦，钻石山佢系真系有少少银粒咁样， 系啊 系啊，系我都觉得我其实都几有心思噶、啊，其实我哋都应该去睇清楚香港有冇啲特别靓嘅街道，或者去好好欣赏香港嘅景色。 嗯，人哋都会特登嚟香港睇啦，咁所以我哋有阵时如果去香港，不妨咧留意翻多啲身边嗰啲站啊，有冇啲得意啲嘅。影下相放上去，而家传媒咧捉大家嗰啲网络捉得好犀利噶，只要你放上去嘅，可能好快脆咧，有创意嘅，好快脆啲人就报道噶啦，跟住又成为咗个热点、又可以吸引到更加多嘅游客嚟香港，经济效益又更加好啦。啊，相当唔知唔错。好啦，时间嚟到早上嘅6:43啦，今日同大家再睇睇咧就详尽嘅天气方面先。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最高嘅气温咧都会去到29度嘅，吹轻微至到和缓嘅偏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雨势有时颇大，以及有狂风雷暴。下周初骤雨咧就会逐渐减少噶啦。咁啊，留意住天气都系炎热噶吓，26度嘅气温，相对湿度94%。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属于2至3，低水平嚟嘅。另外，雷暴警告暂时有效时间咧，就去到早上嘅7:30嘅。朝头早嘅时间6:44啦。 上电脑，你叫我有错要去改正，毫无错。 相似。有意我会气氛忍一忍，需要吗？旧旧记记谁人虚假得不像话，想说未能完全一说，不知分寸。我也许辩驳，你会否错愕？形象冇着落，我再想讲。 最尾的作品叫做《思孝公》，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 早晨，今日朝头早喺 KOL 系列啦，邀请到咧就系时装界大人阿海喺度嘅。早晨啊，海。 早晨啊，小白。早晨，晨光听众。 今个星期咧，我哋又可以继续讲下呢一个瑜伽裤啦。上星期啊，据讲我哋就已经讲咗呢个瑜伽裤嘅叫做鼻祖啊，即系佢嘅前身咧，就好似个 aerobic 裤一样。咁去到今時今日咧，咁嗰啲瑜伽褲咧都已經唔同曬咯，啲 cutting 又唔同曬啊！我諗嗱，材料都已經唔同曬啦，嗰啲物料係嘛？ 啱啊！ 咁而家進化到去咩地步咧？其實啲瑜伽褲同埋點樣先至興咧？係咯， 冇錯啊！即係嗰個物料咧，其實真係非常之咁緊要。嗱，又記得咧，即係我咧仲係做女嗰啲年代咧，如果大家有聽上嗰集嘅時候咧，其實我係即係我都係呢個 aerobic 界嘅，係 我記得你要 license 嘅。 另外一份子係啊，我真係去教過嚟嘅，我 part time 教過嚟嘅咁樣啦。我記得咧，當年咧，我哋買嗰啲所謂啲 aerobic 褲咧，其實好多時都係啲棉質褲啊，洗多幾洗咧，佢會霉啊，會穿啊咁樣嘅。同埋嗰個即係嗰個透氣度啦，或者我哋叫做嗰個彈性啊，其實都唔係真係咁好嘅啫。 嗯， 去到今時今日咧，你會見到啲瑜伽褲啦，佢嗰個物料啦，你見嗰個彈性會好好啦，包得個身形都好靚啦。哦、我哋嗰陣時著嗰啲咧，真係只不過係一條普通棉質貼身少少嘅褲，咁、我哋就係噶啦。 以前咧， 你買靚啲嘅，買啲貴啲嘅牌子嘅，咁都做到啲好啲嘅效果嘅，即係佢真係會包到你只腳貼啲啦，個彈性會好啲啦，令到你做動作嗰陣時其實都會舒服啲啦，咁樣點吸著啲。其實今時今日嘅瑜伽褲咧，即係嗰個物料係好咗好多噶啦。 哦，咁以前係棉啊，定係咩嚟㗎？即係唔會好似而家嗰啲彈弓 咁樣咯。 哇，咁如果一出汗咪黐住曬啲皮膚？ 係啊，會嘅，同埋會好容易有啲汗跡。嗰、那個汗水會滲到出嚟，會見到啊！即係好似你想象著嗰啲 cotton 嗰啲 T 咧，咁你一出汗咧，你加拿大嗰度你係會見到啲笪噶嘛？ 加拿大嗰度有海膽啊，陰公 係啊！加拿大穿海膽啊，咁樣咁你就哇啲壯觀啊咁樣啦，咁好吸引人嘅視線噶嘛！我哋嗰陣時嗰啲褲都會係類似。棉質就會比較少少貼啦，咁但當然都係有彈性嘅，就唔會話好似一件 loose 嘅棉 T 咁樣，你普通著短褲出嚟就並不是嗰件事。因為點解佢要貼呢？就是、我哋有時我哋做啲動作，我哋要做啲提腿啊等等嘅動作呢，女士們咧，尤其是你真係驚嗰一下，我哋會走光啊咁樣，你都會考慮好多好多問題噶嘛，所以一定要夠貼身，彈性又要夠，甚至乎而家可能佢會去到係啲 dry fit 嘅物料啦，令到你出咗汗啦，或者你落雨天，我哋真係。冇錯，我唔係做瑜伽，但我想出街著落雨天著，其實佢個 dry fit 個物料咧都好適合嘛。 係哇，咁啊真係差好遠喎！你淨係物料都已經，而家嗰啲彈性咧真係好強啊！即 係好多， 即基本上你拉下拉下佢咧，發覺塊布咧係真係好似有記憶咁樣，會自己彈翻去原本個位啊。 係啊，同埋咧嗰個彈性點解咁緊要咧？嗰、那個拉力點解咁緊要咧？尤其是女士嗱，大部分都係女士們著啦，男士們就我哋擺埋一邊先，係啦，我哋擺埋一邊先，多數都係女士們會著呢個瑜伽褲出街噶嘛。我哋有時會見到啊，佢嗰個緊貼程度咧，佢會包住你嘅臀部啦、你嘅大腿啦咁樣。你試想下，如果佢嗰個彈性唔夠啦，佢嗰個包你嗰個 pat pat 嗰個位咧，咪唔好睇咯。 系， 佢应该要有一个有助你望落去视觉上好似提升到你嘅臀部。 系， 系咪啊？当你个臀部包得好贴好靓嘅，咁你着出嚟咪自然又靓啲咯。 但系我有样嘢唔明白，嗱，既然嗰、那个叫做物料咧系有弹性嘅，咁点解佢又可以着咗上身之后可以提升到你身形嗰个嘅效率咧？嗱，照道理佢有弹性嘅，如果我两个 hip 我系对嘅。咁佢都應該會跟住我個hip位而墜落嚟，佢唔會令到我個皮膚hip位 嚇。喂，你真係好似女士們，譬如我哋戴嘅 sports bra 咁啫嘛。 男士都有噶，即系你男士换，好简单，我男士嗰对踢波嗰对袜嚟做一个比喻啦，唔系绝对一个100%嘅比喻嚟嘅， 系， 但系都系有嗰种情况噶嘛。你见而家咧好多职业球员咧，我哋睇英超咁样啦，好多球员咧佢嗰对袜啊，咪包到贴贴嘅， 系啊系啊， 贴到点啊？啲球员觉得贴得滞啊，唔舒服，我要剪个窿噶嘛。咁你嗰个贴度其实咪就係有助，即係将你嗰个肌肉收紧咗佢呢，将你无论系你嗰啲多余嘅赞肉又好，你嗰个肌肉都好，其实佢帮你包到佢实一实，suppose有个保护嘅作用喺度嘅。咁当然嗰个包嘅程度系咪哇我要紧到好似英超球员嗰啲袜咁样，我有啲辛苦嘅唔需要去到嗰个程度嘅。但係其实呢的而且确，譬如我哋女士们戴嘅 sports bra 都系㗎，点解佢可以帮你紧贴到得嚟，令到你有一个保护得嚟，又有个提升，令到你嘅胸部望落去，喂唔好系喂，真係唔好睇嘅個 shape， 個 shape 都係要靚噶嘛。瑜伽褲同樣都做到呢啲效果㗎。 係哦，嗱咁瑜伽褲咧，如果做到呢個效果，咁固然之係好啦。咁但係佢嗰個係咪全部都係一件頭，即係褲就係褲？佢會唔會有啲譬如去到膝頭哥就完啊？定還是佢有冇啲特別嘅花款去到俾啲人選擇嘅咧？ 都會有嘅，其實個長度都會有唔同嘅分別啦。咁而家多數咧，其實都係長褲為主，一般咧都係去到腳眼上邊嘅長度啦。有啲可能會再短少少都唔出奇嘅。咁因應你自己中意買啲咩款式，有啲可能係去到小腿嗰啲位咧包到個小腿，有啲就可能去到腳眼嘅長度嘅。咁就因應視乎你自己中意選擇啲乜嘢啦。咁一般都係我哋一路講緊瑜伽褲，我哋都冇講個身究竟做啲乜嘢喎， 係咪啊？其實係一件頭定係要分兩件㗎？定？ 好多著法嘅，嗱而家咧好多女仔咧，佢哋都會著一啲，譬如我哋就係頭先講嗰啲啦，運動嘅 sports bra 啦，都出到街嘅，而家好多都好靚噶啦，做到亦都唔會令到你走光嘅咁樣，型啲嘅你話我 sports bra， 咁如果你就咁 sports bra 襯條瑜伽褲，咁你真係好做運動嘅樣啦，出街係咪好恰當咧？咁呢啲見仁見智啦，即係你問我，我覺得女士們始終都要保護自己嘅。虽然你话喂，大佬我着得少嘅，我就等于俾你望啊，系咪？即系有啲人会咁样去提出呢个论点噶嘛？但系我自己觉得，喂，真系有时女仔，我哋都要保护女士们，无论咩年纪，我哋都要保护下自己咁样。去到人哋真系会有啲好不友善嘅眼光去望你，咁你先至觉得喂做咩啊咁样？我觉得去到呢啲位置已经 too late 啦。 明白。 我哋不如就着得啲纯少少啦，系咪？咁你话我话掂，我会着个 sports bra 嘅，我有条小蛮腰露到嘅。可能你外面你加一件小外套啊，甚至乎你话我有条小蛮腰露嘅，我哋叫做趁呢啲 crop 嗰啲咧 ，crop 即系会露腰噶，即系裁剪裁。 而家好多女仔都中意露腰同埋露肚脐噶，其实 系啊。咁你如果你露，哇，你真系练得到啦，哇，我练到有精咁啲腹肌啊，甚至乎冇乜肚腩嘅咁样，我可以真系着件 crop 嘅外套仔又得，或者啲 crop 嘅 T 都可以，或者短袖好啦，或者薄薄嘅长袖嘅运动嘅 T。跟住你再襯一條瑜伽褲，其實都幾靚喎。 係咁，如果著瑜伽褲咧，咁個鞋嗰度我應該點襯？我係著襪啦，唔著襪啦，波鞋。 波鞋咯，波鞋咯，跟住你可以著啲船襪咯。 嚇、哦！ 我覺得就唔露襪啦，真係要見翻少少腳眼咧先至靚嘅。你唔會瑜伽褲跟住又話突然間再著對襪包到冚曬先著對波鞋咧，就唔係嗰樣嘢啦。真係要露翻啲腳眼先靚嘅。嗱，甚至乎我哋頭先咧講緊個三身咧，我哋講係著 crop 啦。咁如果你話，我都仲係我唔係好有信心露到個肚仔，但我想試下著瑜伽褲喎，咁樣點咧？其實咧好多韓國嘅女仔啊、外國嘅女仔啊、香港女仔咧都好識著噶啦。我哋成日有一個嘅即係概念喺度咯，咪就係你咪可以著翻呢啲，譬如薄嘅恤衫都得嘅喎，你嗰件外套唔一定要 crop 噶嘛。而家好多女仔都係一件薄嘅恤衫做一件外套，你入面一樣可以，譬如喺件背心，你唔露腰都得噶。你可以一件小背心唔露腰，加件恤衫，又得。或者去到涼啲嘅時候，我哋著啲 hoodies 咧，或者啲衛衣啊咁樣啦，冚到 pat pat 嘅。但係又露到個即係瑜伽褲，你露到隻腳都拉長，即係有個收長嘅效果嘅。咁你可能著啲 oversize 嘅 T-shirt， 甚至乎一啲嘅衛衣，其實都係合理啊嘛。 係 嗱，比例著出嚟都靚喎。 如果我個身形本身個比例都已經差㗎啦，咁例如史力加咁，大家知咩樣啦？史力加咁嘅樣，咁但係係咪即係呢個時候就你瑜伽褲都好難著到好靚㗎咁樣？ 我自己會咁樣覺得嘅，其實着衫咧真係好隨心，同埋係你自己個人嘅選擇嚟噶嘛。咁你覺得我唔介意我史力加嘅身形，但我都係想著啊咁樣。我真係覺得 why not？ 其實個選擇權係喺你度噶。係最緊要嗰樣嘢就係我哋著出嚟唔好話會走光啦，失儀啦。我覺得係啲基本嘅禮儀嚟嘅。例如你入面嗰條內褲，你著瑜伽褲嘅時候，你入面著乜嘢內褲啦？ 是不是真的那個物料貼到啊？你覺得真的掹到行到，即是 size 的選擇，你是有 size 選擇的嘛？ 嗯， 你不會啊，明明我都適合穿大碼，但是你揀條加細或者細碼去穿， 嗯， 咁咪又係唔啱。 咁咪又擠曬啲嘢出嚟。 呢個同你穿衫其實是一樣嘅啫嘛，你只要揀得合身的時候，我不覺得有什麼大問題咯。 哦，咁瑜伽褲就梗係可以做瑜伽的時候穿啦，因為佢物料本身都是貨，嗯，你做瑜伽的時候個 design 係咁樣噶嘛。 係啊，即係你唔通話，哎，我自己加咁嘅身形，我唔可以入 gym room 咩？我唔可以做瑜伽咩？一樣得噶嘛。 係啦，係啦，係啦。咁如果你話我係本身除咗係做瑜伽之外，我出街啦，咁，嗯，出街會唔會有個配襯？即係穿搭起上嚟嘅時候，同我真係做瑜伽嘅時候嗰，嗯，一 set 都係瑜伽褲，係有少少嘅分別嘅咧。嗯， 我覺得可以有嘅，嗱，頭先我哋講就係嗰個 sports bra 啦，你可以一個 sports bra， 跟住你就係瑜伽褲咁樣，其實你已經入去 gym room 又好，或者你喺屋企自己做瑜伽，而家都好方便噶嘛，啲20分鐘短片你跟住做係冇問題。其實當你出街嗰陣時候，好似我頭先咁講，你加一件恤衫外套啦，加件 crop 嘅 zip up 拉鏈嗰啲外套啦，甚至我見有啲外國嘅明星咧，其實佢好型噶，佢開一條瑜伽褲，跟住去到秋冬嗰陣時咧，佢真係都係一條瑜伽褲啦，跟住佢著嗰啲短身嗰啲 hoodies 咧有帽噶 ，and then 咧外邊咧佢再加件西裝外套啊，反頂帽出嚟噶。 哦，哇，幾型喎，幾型喎， 超型啊，係咪啊？ 係喎， 咪又我翻去我哋早兩個星期咧，我哋講個 app flow 啊，即係嗰個有運動嘅元素嘅，但係其實你又好似好休閒咁樣。又出得街嘅，你可以將一啲比較 formal 少少嘅元素加落去啲運動嘅元素嗰度，其實 work 喎，差都埋嘅喎。 哇，係喎， 哦！甚至乎你話再涼啲嗰陣時咧，著嗰啲低 jacket 咧， 嚇， 嗰啲類似有冇去到皮褸嘅？好似人哋電單車揸電單車嗰啲， 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邊啲，係啦，我知邊啲。 嗰啲都型嘅，你短短地身，可能你入邊都係一件小背心，或者係一件crop 嘅一件 bra top。再襯件 bike jacket 咁樣，其實都好型噶喎。 哦，哇，咁啊，即係瑜伽褲原來都好多穿搭噶喎。男士嘅瑜伽褲下個星期講唔講到噶？我哋有冇噶？ 我諗比較少嘅，男士嚟計咧，即係身形嗰個結構上面咧係難做嘅。但係其實好多男仔咧，佢哋未必咧會著曬所謂啲長好長身嗰啲嘅瑜伽褲咧，即係去到腳眼 length 嗰啲會好少噶嘛。但係男士好多時咧，我會見咧就係類似啲單車褲啊。 哦，系，即系到膝头哥上面嘅， 膝头哥上面嘅，咁但系然之后咧，佢就会再加一件卫衣大嘅 hoodie 喺上面。 哦，咁样， 我见好多男士都可以着噶，跟住袜仔、波鞋都得噶噃。 我成日谂住咧，如果男士着瑜伽裤，我个脑净系谂到找举啲朋友咯。 咁嗰啲就上身就唔系着件 hoodie， 佢上身嗰啲就背心啦，嗰啲就 佢嗰啲系真系 functional， 佢真系要去参加比赛而着噶嘛。 系 咁，我哋讲紧出街，我哋 系啦，出街 系，我哋唔系讲紧嚟紧有亚运会，我哋唔系讲紧参加亚运 会。咁我哋就知道咗咧。嗱，女士着瑜伽裤都有好多，无论系真系做瑜伽嘅，定还是系你出街嘅时候，有好多呢一个方面嘅配搭啦。咁我哋今日倾住咁多先吓，点啊？ 讲嗰啲把手嗰个原则真系嘅，女士们着瑜伽裤咧，我觉得把手嗰个原则。真的要保护自己啦，着得 decent 啦，唔好走光。我觉得呢啲咧系我哋少少嘅原则咯。 好，收到晒，唔该晒，好，拜拜。 好，拜拜。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白元浩，可以喺边度听到我？逢星期一至星期五，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都听到我嘅声音。我负责乜嘢环节？晨光百科、职场 KOL、白元浩的享乐时代，仲有好多，啊。最想做乜嘢啊？晨光大家，我系晨光第一线嘅白元浩，或者叫我做小白都得。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像我本分。 早晨，各位听众，早上嘅时候7:07啦，咁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嘅晨光第一线，26度嘅气温嘅，咁直播室入面先有白健老小白啦，同埋阿船仔都喺度嘅，早晨， 早晨， 有啲射击练习通告咧，先同听众睇一睇咯，咁今日。 由上午八点至到晚上九点在青山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各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各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 今日由早上八点至晚上九点，粉岭新围大岭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各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各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 知会唔会落雨咧？ 会， 阵间会唔会塞车噶？ 会， 你点知噶？ 因为我听咗晨光交通天文台。 好啦，七点零八分嘅时候啦，晨光交通天文台今日朝头早已经有阿 Didi 喺度啦。早晨 ，Didi。 早晨啊，小白。早晨啊，船仔。 早晨。 Didi 今日个样咧。有啲心事咁样，唔知同我哋嘅交通有关嘅。 系啦，晨早流流有两宗交通意外啊，同大家讲下先嘅。咁先讲翻喺新界区啦，大埔嘅丁角路近住雅景花园对出有交通意外，咁而家来回方向嘅部分行车线封闭啦，咁影响到大埔嘅丁角路咧，去翻大埔太和路咧就比较挤塞啊，龙尾排翻去三门仔路噶，咁入翻去大美督咧就冇乜受影响。最主要咧，而家挤塞咧就出翻去大埔太和路，龙尾去到三门仔路噶，咁揸车朋友留意。就是丁角路近住雅景花园有交通意外，来回方向的部分行车线需要封闭。另外啦，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龙翔道游乐场对出又有交通意外啦，咁影响到而家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龙翔道公园一带咧就比较车多。咁隧道方面啦，红隧嘅公主道过海开始繁忙啦，去到康庄道桥面。咁路面方面就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挤塞，龙尾果栏。咁另外喺新界。大区葵涌嘅梨木道由于爆水管啦，梨木道下行近住石荫商场一段仍然系全线封闭，咁受影响巴士路线都要改道行驶。咁揸车朋友可以改行童子街出翻去梨木道嘅，就系咁啦。 童子街嗰个位置都已经几日啦， 系啊，三四日啦，希望快啲好翻啦， 整翻好啦， 快啲开翻啦，系 啦，即系由佢由阿 Didi 第一日报咧就话发现佢即系紧急维修，咁呢个紧急维修可能都几麻烦， 系啊， 一搞搞几日咁样， 可能有啲搞成。几个月噶，两三个月都会有噶，系啊，你知啊，有时啲嘢好难讲噶嘛，我希望佢快啲啦。 可能冇货啊，个水管跟住又订啊， 咁又 等埋船期，仲要 可能佢好复杂吓，呢啲我哋唔识讲，啲专业人士先解答到真系，所以有时好快，有时好耐咯，咁啱睇啱佢个位置，可能系涉及到好多道路咁样咧，所以我哋都不能理解。 我哋嘅工作咧就系将有塞车嘅地方系啦，话俾大家听，咁等大家避开佢。 系啊，希望大家避过呢段路就唔好挤塞啦，最有着数啦。晨早流流听晨光系咪先？ 系啊，吹吉避凶嘅一早帮大家。 咁啊，你头先听到丁角路挤塞啦，咁点啊？有咩路走噶？ 丁角路如果挤塞，如果出去大埔嘅话啦。其实是冇路走的、 哦、即系无路可逃，咁点算啊？即系早啲出门口嘅啫， 早啲出门口啊！咁我自己都喺啲群组嗰度咧，就见到头先阿 Didi 讲嗰个丁角路嘅位置咧，系啦，咁有架车点解会话两边都受到影响？ 横跨咗两边， 横跨咗两边嘅，咁啊见到有啲群组嘅相片都放咗出嚟啦。咁、如果你问我嘅话咧，我都试过咧喺呢条路啊，曾经都试过系有巴士翻侧嘅意外嘅，系啦。咁嗰阵时就路导致路。来回两边的路咧就系封晒嘅，咁我记得当其时唔少嘅邻居咧，即系附近嘅居民咧，佢哋都要差唔多成。差唔多两小时先翻到屋企，因为你塞停咗。 得一条路最惨，冇得走、啊。 另外一条路咧、就唯有就系经过粉岭， 系 即系上翻粉岭，系啦，再经沙头角公路。 咁系咪兜大圈有着数啊？ 如果要塞成个几两个钟咁，梗系兜大圈着数啦。系啦，咁但系嗰个就好极端嘅， 系冇错 嘅路啦。咁我嗰阵，我记其实嗰阵时我就都。即係直啲講啊！我喺火車站已經知道咧，佢咁塞嘅時候咧，咁所以我係行路翻屋企嘅。 哇！ 係啊，因為我行路翻屋企仲快， 仲我竟然啊！ 係啊，因為由火車站行到翻去，如果你真係好入嘅，譬如大美督嗰啲咧，其實就差唔多9.5公里嘅。 係。 咁你正常嘅，其實如果你平均速度可能个半钟咁都慢慢行都应该会可以，或者中间速度都应该去到嘅。 系 啦，咁但系如果你塞死咗两个钟喎， 咁 唔喐。 你年轻人就 系 咯，如果长者就 长者就真系唔得 啦， 系啊，就真系辛苦少少啦嗰啲位。 咁所以希望呢个丁角路咧，近条雅景花园快啲清理啦，唔好影响出九龙嘅交通啦，系咪先？好啊，我想今日问下你哋两位啦，你哋中唔中意去呢个地方就系叫做愉景湾啊？ 中意， 中意啊！ 我都系超中意啊！ 我中意个教堂咯， 系啊， 系啦， 打卡系咪啊？ 系，我仲记得我喺嗰度班制旅行啊， 嗯， 系咩？以前中学去旅行啦，即系我仲要跌亲咯， 哇！ 嗰度疤痕到而家都仲喺度。 咁唔該，咁深刻印象 啦。 咁有啲嘢同大家講啦。咁你知啦，而家香港咧就開始越嚟越少現金支付啦，同埋咧係普及化，即係唔用現金噶啦。而家係用電子支付啦。咁好啦，記住啦，六月十八號星期日開始，今個星期日六月十八號開始咧，愉景灣所有嘅巴士同埋出租車咧，即係佢哋裏邊有啲出租車就係啲白色嘅 van 仔嘅，即係隨街都可以截到嘅，或者係用 app book 都得嘅。咁最緊要咧就係而家淨係接受八達通收費，唔接受你入硬幣。 哦， 咁如果你要喺平時去是怎樣去的呢？有幾兩樣東西，一是就欣澳和東涌搭車去愉景灣，一是就在中環就有船去愉景灣的， 嗯， 但如果你搭巴士的話真的要留意了，因為欣澳和東涌去愉景灣的巴士只是接受八達通收費， 嗯， 今個星期日6月18日開始，啊， 嗯， 是啊， 如果入銀仔的朋友都快點整回八達通， 是啊，是啊，最慘不記得帶八達通了，但我身邊呢，我自己不是身邊 突然想起，是啊，我經常都不記得帶， 啊，是嗎？你 會放在手機上嘛，是不是？ 不是，但因為我有兩款的， 哦， 因為我手機八達通是用不到學生優惠的， 啊， 所以一定要實體，所以我是分兩張八達通，啊，搭車就用實體，哦，平時買東西就用手機。 啊，手機的八達通不可以變成呢個學生的八達通， 入咗落去手機的實體就要取消噶嘛？ 係啊係啊 係啊， 就， 所以我就揸翻實體咯。 係， 啊，我又唔中意成日攞個手機出嚟，我仔成日話：哎呀，你入落八誒擺落手機度，我唔中意啊，我中意實體啊。 我就開頭咧係因為如果要自己中意跑步啦，咁， 嗯， 跑步嘅時候咧，如果有陣時跑得遠得滯，咁又想搭車翻屋企，咁我以前咧其實就會將張八達通咧。就攝喺嗰個手機個殼嗰度嘅，咁， 哦， 我就覺得其實都係漲漲地嘅個電話，少多多張卡，咁於是乎跟住我就用咗。如果而家手機入邊有呢啲 app 軟件嘅話，我就食咗入去咯。咁， 嗯， 對我呢啲人嚟講，咪會方便咯。 嚇，嗯，我就比較方便啲咧，就係中意實體一張啦，我定下再有一張帶兩張嘅， 嗯， 因為我驚咧有時唔記得帶嗰張，我會有一張喺身咯， 嗯， 所以我保險啲，我會有兩張喺身。 咁，哦，你就唔使入銀仔啦。 係， 係，哦，啊，所以大家留意，因為你知咧，如果你例如你朋友一齊去。搭車嘅話，你朋友篤咗之後，即刻唔可以篤噶嘛？好似我問過琴日， 啊， 打過去問 八達通公司， 佢話大約係五分鐘左右，我問咗啦。佢話咁你五分鐘後啊，大約啦，咁先至可以再篤翻咯。咁你有朋友去都話可以，啊，大約五分鐘後幫你再篤多次啫。咁， 嗯， 你自己一個去嘅，你就冇朋友幫你篤啦，啱唔啱啊？ 即刻識咯， 係啊，即刻識，啊，唔係嘛，咁簡單。 講少了， 啊，都講翻愉景灣啦。其實愉景灣嘅單位咧就款式好多樣化，介紹下今朝早啊。咁啊，區內咧有好多唔同嘅形式嘅，又有花園別墅。又有低座洋房啊，中座同高座大厦都有，因为我有个朋友住喺入边嘅，所以我成日入去嘅。哇，真系好正啊！坐到望住个海咧，简直系咧心旷神怡啊！咁同埋三十年前咧，讲翻嗰啲高座嘅大厦咧，有得租度假屋噶，愉景湾。系咯，因为我住过啊，租过。 好似系啊， 唔系好似系，直情系。 哦，系系， 事实嚟嘅，因为我租过啊嘛，住过添啊。但系而家有冇我就唔敢讲啦。但系三十年前一定有嘅。咁， 嗯， 啊，里边好正啦，又有商场啦，又有酒店，同埋好多美食嘅，知唔知啊？有墨西哥菜啊，意大利菜啊，好多嘅。咁所以大家咧都可以去行下，唔错嘅，因为愉景湾，同埋咧佢一个一大片嘅空地啊，佢出边咧。有個休憩嘅露天嘅茶座啦，咁係嘆杯咖啡都係好正。 係嗰個位係舒服嘅，咁， 啊， 又有海灘啊，咁啊入邊都有好多叫做親子活動嘅樂園，去到俾大家去到嘗試嘅咁樣。 係啊，同埋我幾次去入到去咧，佢個海灘咧都好多外籍人士喺度打排球啊。 係啊，係啊，係啊， 係啊。咁啊，其實 佢嗰個海灘都特別多俾小朋友玩嗰啲繩索嗰啲嘅嘢嘅喎。 係啊，所以你要帶兩個仔去啊。咁佢裏邊咧就外籍人士咧差唔多佔咗40% 嘅。咁，佢居住人口咧就大约系20,000+人咁样咯，所以都唔错噶。我觉得呢个愉景湾可以介绍俾大家，但系记住，今个星期日六月十八号开始，一定要用八达通咧俾呢一个嘅巴士费嘅。咁如果你由欣澳啦同埋东涌去咧，就要记住咯。 嗯， 开始都系好电子化噶啦。 系咯，可以好似我咁咯，即系除咗手机之外，其实我银包都仲有第二张本身用紧嘅八达通嘅。 哦，即系有样系有后备 嘅。系，我自己都有后备噶。有阵时，譬如即系学你话斋，譬如朋友咁样，咁我都完我唔。 唔可以即刻再幫佢嘟㗎嘛。 係啊， 咁咪攞張卡幫人嘟咗先咯。 係啊，慷慨咯，係有時我都係嘅。 係啊，其實冇乜所謂 嘅。誒，佢又話誒，有時佢嘟咗，原來係冇錢嘅喎。 嗯，係咯， 係倒扣 喎。失魂啊，因為原來 冇入錢。係 啦，咁有陣時我自己手機又可以入翻錢入八達通入邊嘅。咁或者我都試過，即係譬如搭巴士搭小巴，遇到啲其他乘客咧，咁佢哋可能個八達通即係咁啱冇錢或者唔記得帶咧，咁你都係一個行個方便，即係幾蚊幫人嘟一次，其實係 咪好開心啊？我都會係咁樣。 幫到人冇乜所謂。 我上次咪見到有個人真係冇散紙又冇八達通，幾蚊啫嘛，真係豪俾佢，自己又覺得好開心幫咗人。 係啊，咁佢又唔使企喺度阻住人，係 啊，唔係阻唔阻住人嘅，有時佢自己都唔，有時自己都試過。 同埋佢自己又會好尷尬，企喺度點算？咁你幫人 哋有冇錢唱啊？有冇十蚊大餅？而家真係好少人有十蚊大餅唱。不過我有一身都袋住十蚊大餅，預住有時唱俾人嘅，真係㗎。係 啊， 係啊。咁你有時因為我成日 即係袋兩個十蚊銀喺身， 唔係一個五蚊，兩個兩蚊，一個一蚊。 哇， 系啊，即系袋喺身度， 好 方便诶，方便同人哋唱钱咯，系啊， 我就唔袋，我豪俾人算啦， 唔系啊，咁有时唔系噶，有时诶有啲人系唔中意你豪噶嘛，觉得我明明有钱散借，做咩唔唱俾我咧咁样噶嘛？咦，我哋啱啱收到一宗最新嘅交通意外消息啊，吐露港公路去上水方向啦，近住白鹭湖互动中心有交通意外，而家一大车多噶，讲多次啦，吐露港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白鹭湖互动中心对出有交通意外，咁而家一大。开始车多啦，咁今朝早咦有三宗交通意外，大家留意翻啊！ 好，唔该晒 Didi。咁天气方面咧，船仔都已经走咗出去啦。喂，船仔出边嘅天气点啊？ 早晨啊，小白。 系出边天气如何咧？有冇话落雨啊？定系都热热地咁样咧？ 其实咧，佢而家系焗焗地嘅，一停咗雨，因为我今日翻嚟大概六五点零嘅时候咧，我都觉得落得几大雨，但系而家已经停咗雨啦，但系灰蒙蒙咯，就系、是、有啲焗咯，咁啱啱落完雨。 哦，系啊，你五点几翻嚟嘅时候同我讲啊，把遮揼烂咗啊。 系啊，把遮烂咗。 唔紧要。 搞到好靓。 系啦，咁啊冇嘢嘅，咁你都平安翻咗嚟啦，一阵间我帮你搵翻把遮翻嚟啦。 系好啊，多谢你啊，小白。但系咧，我哋之前成日听到，最近天文台都成日讲啊，一股低压槽正为华南沿岸带嚟恶劣天气。小白，你知唔知咩叫低压槽咧？ 低压槽即系嗰啲低气压同埋系咪有啲旋风咁样嘅一啲气流咧？ 差唔多啦，系啦，因为咧大家知啦，我哋嘅地理环境唔同啦，或者一啲季节变化咧，其实会有唔同气压噶嘛。 系， 咁我地面嘅气压就会分布唔同啦。咁我通常就话咩叫低压区咧？就系、是、当嗰个气压比其他地方低嘅地区咧，就叫低压区啦。咁低压槽咧，就系、是、当呢个低压区咧延伸出嚟一个比较狭长嘅区域，就叫低压槽。咁但系点解低压槽？我成日都听，低压槽为我哋带来恶劣天气，又点解咧？因为咧人望高处嘛，水向低流。 哦，咁样，咦，水向低流，人望高处啊，讲得几好喎、啊、你。 因为咁，其实系因为其实呢件事系大自然嘅定律嚟噶，连空气都系啊。因为你谂下低压区咧，啲空气就会向低压槽嗰个方向去汇聚啊。 系， 即所有空气去晒嗰度。咁你想象下咧，空气喺度争路行啊。向下面行已经冇位啦，地面已经冇晒位啦。咁啊，唯有向上升啦。系啦，咁所以啲空气上咗上面嘅时候咧，当有好多空气，你知空气入边系有水分噶嘛？ 系啊， 咁就会好容易凝结成为云啦。咁啲云就多咗咧，又落雨啦。 哦，咁所以呢啲叫做低压槽咧，咁一通常一出现咧，就会带埋啲，会带你带嚟雨水啦。 系啦，就会为你带来雨水啦。咁甚至即系通常我哋话啦，五六月份咧喺香港地区咧、就更加系呢一个我所谓叫华南低压槽嘅旺季啊。咁、即系容易点样咧？容易会有季风啊，季候风啊。即系可能会有一啲雷暴嘅发展啦，或者最近你成日听到残雷闪电，寻晚先残雷闪电完啊，或者落好大雨啊，甚至有可能会有。呢一个台风等等咯， 咁所以大家都要留意住呢啲天气嘅变化啦吓。 冇错啦，咁同大家讲埋今日嘅天气啦。今日大致多云，间中时间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啊，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约系29度，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嘅雨势有时颇大，同埋有狂风雷暴啊。下周初骤雨逐渐减少，同埋天气炎热。 好，唔该晒船仔嘅。咁另外而家咧出边嘅室外气温系26度，相对湿度96%嘅，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咧就系属于2至3，低水平嚟嘅。时间嚟到早上嘅7:22啦。 晨光大学。 今日朝头早晨光大学入边咧，咁啊电话旁边亦都邀请到咧就系澳洲注册营养师李淑萍 Mimi 喺度嘅，早晨 Mimi。 早晨， 朝头早又麻烦你啦吓，咁啊下个星期咧就系呢个端午节，即系可以食粽啦。咁啊，相信好多朋友咧就，我话原本就谂过，可唔可以下个星期先同你讲嘅。不过我话想即系益下啲听众咧，早啲买粽嘅时间咧，就三思而后行。咁啊，趁住今日朝头早咧，嗱，咁啊26度啦，咁啊呢个温度咧系舒服嘅。咁啊出去咧，除咗行叫翻工翻学之外咧，咁啊中午时间拣下啲粽咧都开心噶嘛。咁有冇话诶啲粽嘅营养啦？我哋有啲咩要注意啦？粽都分好多种噶，例如咧就系、是、有啲系果蒸粽啊，有啲碱水粽啊咁样。咁佢个用叶包住又会唔会影响佢营养高嘅？其实有好多迷思。咁要问一问 Mimi 啦，其实边一种嘅种有冇话系最健康、最值得推介嘅先嘅咧？ 有噶，其实个种咧，即系如果讲话最令到嗰个种卡路里高啊，或者脂肪会多啲嘅话，就要睇个馅咯。咁、所以即系如果你话而家嘅坊间嘅话，你点样去拣边只种会系健康啲啊，低啲卡路里嘅话，就要去睇翻究竟佢入面有譬如一定如果话。果蒸粽啦咁佢有腩肉啦豬腩肉啦、有鹹蛋黃啦咁呢啲嘅話呢你就知道嗰隻粽呢就唔低卡路里啦都會幾勁下啦。咁我諗好多人都會可能呢有陣時會上下網睇下呢都會見到嘩果蒸粽一隻係千幾卡路里。 嘩千幾卡路里喔、 啊。成日㗎啦係啦好多人嘅成日嘅攝取量嚟㗎啦。咁就係因為個食材同埋其實佢亦都大隻。咁出面嘅話就其實好簡單。都唔係一啲好肥嘅嘢嚟嘅，都係一啲糯米啊，同埋綠豆啊咁，係啦。咁但係因為實在太大隻啦，咁所以咧就加好多糯米同綠豆咧，嗰度係澱粉質，所以就食咗咧，其實一隻嘅話都有成三碗幾飯咁多。咁跟住仲要加埋入面啲鹹蛋黃啊、腩肉啊、其他嘅金華火腿等等嘅食材嘅話，咁所以夾埋就成過千卡路里，同埋個油分都唔少嘅。 咁係。咁如果 健康啲係啦， 係啦，如果想健康啲嘅話咧，咁我哋有冇話選擇邊一類型嘅種啦？肥肉又唔得啦，即係腩肉又唔得啦，跟住又話三碗飯啊，咁然之後又有嗰啲火腿，其實鹹蛋黃啊，係咪呢啲即係如果冇曬嘅話，其實又唔係食種嘅喎 ，Mimi。 咁又唔係嘅，咁其實而家咧都好多啲新啲嘅種，就係因為大家都注意健康，就又想食，因為我都知好多人已經開始食緊種嘅啦，已經係啦。咁所以有啲而家會比較有話矜貴啲嘅咧，有鮑魚啊，咁啊亦都會有啲瘦肉喺入面，或者有啲雞肉喺入面，就去愛嚟代替咗腩肉啊，或者冇咗鹹蛋黃嘅。咁呢啲其實相對都會係嗰個脂肪同埋個卡路里會少啲。咁但係咧，你話脂肪少啲，卡路里少啲，但係咧亦都仲要去睇翻究竟佢幾大隻，而去斷定究竟你食唔食得曬啦咁。咁你見到咧，我哋傳統有果蒸粽啦，亦都有鹹肉粽。鹹肉粽其實係細只啲嘅， 係係係。 咁亦都冇咗個腩肉咧，佢個卡路里差唔多都少咗三分之二以上噶啦。咁但係佢都係大隻嘅。咁我哋就可以去斷定啦。而家有啲粽咧，比果蒸粽仲細只啲噶，或者可能類近咧窄到長長地形，好似我哋以前傳統嘅嗰啲嘅鹼水粽咁咧。咁嗰啲嘅卡路里相對就會再少好多嘅。咁亦都可能。你话我贪心啲成只食会唔会都好夸张咧？咁嗰个只系会话讲紧个饭比平日可能多少少啦。你平日可能食大半碗一碗饭，嗰碗啊一碗松啲嘅饭量啦咁。咁你知道咗嘅话，咁可以喺即系其他各餐啦。我谂一日都唔会食两餐粽嘅，大部分人系啦。咁你可能喺第二餐度去调配翻，减少啲嘅淀粉质啊，咁去相应即系。平衡翻嘅话，其实都 OK 嘅。 系，如果真系要食一只果蒸粽嘅话，即系谂住我呢只粽，既然 Mimi 头先都话一千卡路里噶啦，我当一日咁食嘅，我斩件咁食得唔得？将我粽我分开几餐，咁系咪其实都系一个可行嘅办法嚟噶？ 都系，都系，但系即系要去视乎翻啦。一家人嘅咁啊，梗系可以大家分享啦。但系有啲会话，我一个人嘅，咁如果食咗一半再去另外一半，如果话要 keep 起摆入雪柜，可能又会惊硬咗啦，再蒸翻都唔好食啦。咁所以好多一下子就会去食晒咯。咁所以如果又想食嘅话，又唔系一定要食果蒸粽，其实可以拣下一啲其他嘅细只啲嘅粽啊，或者见下入面嘅食材系少咗啲咸蛋黄啊，或者系。 一啲嘅肥肉嘅，咁就會比較好啲咯。甚至乎就係揀下啲甜種咯，啲甜種有啲係可能桂花紅豆種啊嗰啲，咁佢嘅脂肪同埋卡路里都係少好多嘅，係啦。咁呢啲都可以去試下。咁甚至乎真係學你所講嘅，唔好成隻食曬，食半隻，咁可能有下啲粥啊，就可能有少少菜，又有啲其他嘅餸咁配搭嘅話，我嚟應下節，絕對係會係一個好啲嘅健康方法啦。 係咁啊，鹼水種啊入邊，即係會唔會個營養成分又會更加理想呢？ 鹼水種嘅話，出面都係糯米啦，咁入面嘅話就係嗰啲紅豆蓉啊咁，咁就要睇下你買嗰間嘅入面嘅好唔好啦，即係佢個紅豆係好多啊，定係啲好少。咁如果咧多嘅話，其實你要注意，因為紅豆蓉都係用糖做嘅，咁所以嗰個糖量就比較高，係啦，咁就要小心啲咯。咁但係如果你話以食材嚟講，確實係豆蓉為主嘅話，佢嘅脂肪啊、健康度係會比起一隻即係果青種啊、鹹肉種呢啲係好好多嘅。 哦，咁啊呢個即係大家要自己選擇啦嚇。咁啊睇下你點樣去到分配食種嗰個嘅技術咧，都係喺度嘅。咁但係如果你話鹼水種可能又會再健康啲，咁但係好多時食種咧都係。因为个油呢因为佢用嘅叶包住嘛，咁叶都会擦一层油喺度嘅。通常啲种呢都有层油喺度，咁我食落去嘅时候呢都有少少油嘅感觉喺度。咁如果係嘅话呢，会唔会即係飲茶啦，咁茶方面嘅选择呢会唔会其实又帮得到我譬如去油啊或者去脂啊得唔得嘅呢？ 有咁讲法嘅，咁但係其实又即係我哋每一隻种又飲几多茶呢，或者几多茶叶去冲而能够可以话消脂呀干滞嘅话，其实而家都冇一个特定嘅建议嘅。咁所以其实真係食完油腻嘢飲返杯热嘢嘅话，係可以去咗口腔嗰个油腻感，等于我哋洗嘢呢啲嘢好油，我哋要加啲热水呀、加啲即係清洁剂呀，咁又会去得好啲嘅。咁所以热嘅飲品其实都是可以去了口腔的油腻感，但是我相信即都是如果过节不是净食种，你控制回个量，亦都喝下茶，就其实没问题的，就不过就不要说我喝多一点茶就想着用来消滞啊，用来消脂，就不要有这个想法咯。 明白，那是个口感上面是好了的，营养方面不会帮大家消脂的，大家留意住。今天朝早谈着这么多先，麻烦咪咪，拜拜。 好，麻烦，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七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美国联储局维持利率不变，联邦基金目标利率区间维持5厘至5.25厘，是一年几以来连续十次加息，合共五厘之后首次暂停加息。不过联储局官员对今年底指标利率的预期中间值达到5.6厘，较三月的时候高0.5厘，反映官员普遍预期仍然可能再加息两次，每次加幅0.25厘。联储局主席鲍威尔在记者会上说，差不多所有公开市场委员会成员都认为今年再加息几次是合适的做法。他说考虑到行动的规模和速度，暂停加息会是明智的做法，随着越来越接近利率目标，放慢调整步伐是合理，令到紧缩货币政策有时间发挥全部影响。鲍威尔又提到劳动力市场仍然非常紧张，虽然通胀有所缓和，但仍然远高于2%的目标，重新致力降低通胀仍然是首要工作。翻嚟本港，沙田威尔斯亲王医院为一个早产婴儿输注强心药物期间，输注管的活栓冇开启，婴儿其后死亡。院方话，涉事婴儿今个星期一出世之后，因为早产同埋患有先天性心脏问题，入住新生儿深切治疗部。由于持续出现低血压情况，医护人员喺第二日凌晨大约3点为婴儿 调整强心药物处方，大约五十分钟之后，输注仪器发出警报，医护人员发现输注管的活栓冇开启，随即调整活栓，重新为婴儿输注强心药物，但是婴儿其后情况持续恶化，同日下昼离世，有关个案已经转交死因裁判官跟进。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张军话：当前世界经济复苏日趋艰难，但是某些国家为了维护自身优势地位，大搞技术封锁、滥施经济制裁，鼓吹脱欧断链、救足小院高墙，这些拖发展后腿、开历史倒车的行为，既不道德，亦都难以为继，国际社会应该坚决抵制。将军在安理会有关维护国际和平和安全的会议上又说，在一些国家社会撕裂、政治极化问题突出，不单止影响自身稳定和发展，亦都导致他的外交政策的保守化、民粹化，产生显著负面日出效应。有关国家需要深刻反思，认真解决自身国家治理存在的固执，而不是对外推卸责任，寻找替罪羊。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轻微至和缓一偏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雨势有时颇大和有狂风雷暴，下周初骤雨逐渐减少，天气炎热。现在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 96%。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有阿姑先提翻你，大埔丁角路近住雅景花园有交通意外，来回方向部分行车线封闭，而家出太和方向龙尾排到去布心排村。另外在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新墟都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车龙去到元朗公路近住唐人新村。另外在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龙翔道游浪场亦都是有交通意外，现在车龙去到呈祥道近住苏屋村。另外在吐露港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白鹭湖互动中心亦都是有交通意外，现在龙尾在科学院。睇返隧道情况，红隧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车龙喺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就喺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桥面灯位。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喺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过海就喺芜湖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卫理道。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去返港岛方向龙尾喺尤丽村。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在博康村，大老山隧道出九龙就在小沥源，将军澳隧道去观塘方向龙尾欣怡花园。路面情况，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挤塞车龙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就在康庄道桥底，窝打路道去沙田近住九龙塘律伦街慢车龙尾九龙塘会，新清水湾道去坪石龙尾就在彩云村。新界区大埔公路出九龙近新城市广场慢车龙尾在马场，吐露港公路出九龙近住圆洲仔车多龙尾运头塘村，仲有清水湾道去西贡近住银线湾道回旋处都是车多龙尾猛公屋。另外，啱啱收到较早前在葵涌梨木道的爆水管已经处理好，下行去返青山公路方向介乎大白田街至童子街之间全线是已经解封。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老公老公，做乜你靓仔咗咁多嘅？面色好咗、啊。 嘿，系唔系真噶？ 嗯，仲冇晒烟味添。 医生都话我啲血压好咗，连啲朋友都话我打波好气过以前。 我话咗你得噶啦，老公。 我都叫翻朋友戒烟，同下载戒烟达人应用程式，可以领取一星期戒烟药物。 全世界睇好你戒，一齐加油啊！ 门嘅。 二台话你知， 超 B， 你对时装咁有研究，咁你知唔知纱丽系边个地方嘅传统服装？ 呢样我知道，纱丽系印度妇女嘅传统服饰，系指一块长达15码以上嘅布料。印度妇女咧就会利用扎、围、绑、裹、缠、披等等嘅技巧，令到纱丽喺身上面产生唔同嘅变化。着嘅时候咧，女士们会先着一件短袖露出肚脐嘅紧身上衣，再加一条咧就系直筒嘅长裙。 真系考你唔到、啊。我仲知印度纱丽嘅穿着方式变化繁多，唔同种族、区域、信仰会有好多不同嘅颜色、质感同埋穿着方式。例如孟加拉地区嘅妇女经常用纱丽嘅折边遮掩头部，因为当地嘅礼仪限制佢哋唔能够喺男士面前抛头露面。 想知更多关于少数族裔嘅资讯，就要留意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日朝早六点至八点嘅 Beautiful Sunday 声音演绎。超 B 私分， 二台话你知。 男士平时工作日理万机，但系对于自己最贴身嘅内裤，又有冇关心过佢对你嘅重要性呢？ 布料佢够唔够坚挺啦，佢够唔够有呢个成套嘅效果，其实都好影响。咁第二就系佢 cutting 啦，例如佢前面重要部位嘅，佢点样包，其实都系非常之考究嘅。咁其实成个感觉着起上嚟系好唔同啦。 究竟一条男士内裤要点选择，就要留意今个星期六晏昼两点到三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 TV 同你一齐，终身美丽。 各位选手各就位， On your mark， 预备， 各就各位， Get set， 预备， Go！ 各位初哥，一起起步学做运动啦！电视节目《运动教室31》第二季，每集深入浅出介绍不同运动入门知识，教你游戏规则、基本技巧同所需设备，等你轻松试玩。 今集介绍拳击同滑浪风帆。 今晚八点，港台电视31。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 阿 O、小白、 嘉明、 船仔， 神光第一线。 光第一线，嘉明。 早晨，嘉明。 早晨啊，欧。早晨啊，小白。早晨，船仔。 早晨， 早晨，各位晨光听众。我今朝早咧带咗一堆数字同大家讲下。 攞字笔抄低先啦。 我已经准备咗啦。 好嘢，好叻，好叻。 系啦，嗱，呢啲都系同啲经济有啲少少连带关系噶啦。咁但系当然未去到财子屋嗰种嘅分析心态。不过咧，八卦下都。 唔好讲啊，联储局唔加息都争好远噶啦，系啊。 都系。 一阵再同大家跟进。 好啊，好啊。嗱，先讲下咧呢件事咧发生喺美国嘅。 系。 嗱，咁大家都好清楚啦，尤其是有啲长辈们啊，又或者系啲即系读开书嘅朋友都可能有听过，美国好兴一啲叫常春藤联盟嘅大学噶嘛，嗰啲 elite 嘅学校，即系俗称嘅藤校啦，读得藤校都先系希望佢啊可以成龙成凤噶啦，都犀利噶啦，系啦，咁话说咧，有一个女仔。佢原本咧就住喺新澤西州嘅，即係同紐約差唔多啦，黐住嗰個位置啦。咁然之後佢就入咗一間藤校喺紐約嘅，咁好犀利咯，好開心啦！爹哋媽咪戥佢好威啊， 耶，係啊， 好畢咗業啦，咁要揾工咯，又 OK 喎，揾到份喺紐約當地市中心，哇，曼克頓嘅工，好勁啦，係咪？ 人中龍鳳啊， 犀利啊！即係恭喜你咁多年讀書有回報啦，咁樣。咁但係據聞咧，呢個女咧，佢犀利嗰樣嘢係點樣樣咧？佢話：爹哋媽咪啊！我可唔可以搬翻嚟新泽西州同你住啊？咁阿爸阿妈就愁啦，即刻 系， 好，但你唔去喺纽约翻工咁样， 系咯，你大城市喎、 啊，系咯，我唔系唔使养你噶啦咩 ？New York City Boy， 咪 系咪先？ 嗱，咁但系呢个女仔咧就好有心思啦，我唔当佢系计谋啦，好有心思就话俾爹哋妈咪知点解想搬翻去同佢哋住，因为咧佢搵到呢份工咧系可以在家工作4日嘅一个礼拜，咁、变咗每一个星期咧净系翻一次 office 嘅啫，咁但系佢就计过啦。 如果我在纽约仲要是啲旺区市中心地方去买，或者甚至乎是租一个地方嚟到住嘅话咧，个租金跟翻我自己啱啱头先揾到嘅数据咧吓，如果平均嘅租金，我当一个 studio 咧，一间房仔咁样样嘅地方嚟住咧，大概都要$35美金，即系大概27,300嘅港纸， 大概$30港纸啦， 一个月啦， 系啊，头夹尾啦，你连埋电费、水费、卡拉夸啦啦， 系啦，咁、哦、但系咧。如果佢搬翻去同佢爹哋妈咪住，然之后一个星期只不过系飞一次，翻翻去纽约翻工，佢一张来回嘅机票去纽约咧，只不过系讲紧$1,000港纸。 哦，我有睇呢个新闻啊，原来就系话咧，佢系最成功咧就系飞嘅过程之中又赚取利数啦，跟住有啲机票又飞到啦，即系唔使钱啦咁样。 系啊，系咪好醒啊？我觉得佢计得好劲。 系，但我几估唔到咧，成日喺度谂一样嘢。喂，咁梗系最近公司系最好噶啦，系咪先？但系谁不知咧啊？呢、這个叫做新泽西嘅女孩子咧，谂到呢个计仔咧，其实我觉得最叻嗰个地方咧就系、是。除咗赚到利数啦，第二咧就系、是、你几估唔到咁长途程底下咧，其实都可以平到咯。 系啊，系啊，即系以为哇搭飞机一定系贵噶啦，可能我哋香港人习惯咗一出埠一离境就一定系贵噶啦。 系啊， 但系原来喺美国咧有啲咁样样嘅数可以计一计嘅。顺带咧就去到啲娱乐性啲嘅新闻啦。 系， 譬如话近排有两大巨星开巡回演唱会啦，啲飞系不得了咁贵嘅。 系， 第一个就系、是。Beyonce 啦，第二个就系 Taylor Swift 啦， 系啊， 系啊，系我记得 演唱会都系好夸张。 我想话 Taylor Swift 系咪近排开咗个演唱会？话听完佢啲歌啲人 唔记得咗嘛，唔记得去过佢个演唱会嘛。 我估我都听咗 Taylor Swift 演唱会，我听日应该唔记得翻工噶啦。 系啊，咁样点解咧？因为大家睇惯香港嘅演出，外国歌手嚟到香港做演出咧，都系大概90分钟一场噶啫嘛。但系 Taylor Swift 呢一次嘅世界巡回演唱会咧，每一场系超过3个钟嘅。 哇！ 所以有啲人觉得哇，好怼怼啊！睇一次等于睇咗2次嘅演唱会啦，咁所以贵一贵都值得去睇下啊，咁样。咁讲一讲究竟佢啲飞有几贵咧？ 系 佢啲飞，如果当系芝加哥嗰一场咁先算啦，大概咧系700至1,500美金嘅。 哇，成 自己计翻啦， 即系接近8,000-9,000一张飞喎。 系啊， 都好贵喎。 系 呢个系咪 V I P 位定系佢全部都系划位嘅？ 佢有划位嘅，佢有分唔同区嘅。咁但系平均数啦吓，你当佢都起码1,000+美金一张，即系差唔多8,000睇一张。 哇，好夸张！如果咧喺香港，即系当一个大学生毕业啦， 系啊， 毕业个薪金中位数大概咧19,000+啦。 哇， 咁佢斩咗一半薪金， 一个 大学生嘅一半系啊，就俾咗 Taylor Swift 啊。 咁所以咧又有啲 好贵， 又计下钱啦。 系 啊，原来咧话说喺美国咧就揾到啲飞。去到阿根廷睇 Taylor Swift 嘅演唱会咧，系平好多噶。嗱，据闻佢哋话咧，如果我哋去阿根廷睇一场，佢喺当地演唱会啱啱又加场啦吓，系讲嘅$153，同$1,000系咪争好远先？ 哇！佢就算买埋机票都抵喎，真系。 冇错， 仲可以去嚟个 trip。 系啊，直头去一次旅行。咁样系咪抵好多咧？ 抵啊！ 又多咗好多美国人咧，专登就系诚意落到去阿根廷睇 show， 顺便去到旅游。 但会唔会佢喺即系阿根廷嗰场好短噶，60分钟？ 都唔系，佢做足，佢俾翻系值3个钟。 哦，咁啊好啦，咁啊， 咁啊抵， 咁系抵系咪先？嗱，咁呢种嘅经济效应咧，就要讲翻 Beyonce 啦。Beyonce 嗰一场咧，真系可以话系亮点嚟嘅。点解咧？因为佢而家呢个世界巡回演唱会咧，啲站好疏，疏到一个点咧，系佢一公布话我第一站我唔喺美国做，我摆喺瑞典嘅首都斯德哥尔摩嗰度做。咁系世界巡回第一站嚟噶，咁耐都冇开过 show 啦，大家啲 be high 就开始嚟啦，咁样样。咁于是乎咧，佢只不过系讲紧两场嘅演唱会喺嗰度做，总共吸引咗入场嘅人次系80,000人。 八万人 系啦，咁呢80,000人咧，好多都系美国嚟啦，世界唔同嘅地方嚟啦。总之佢嘅粉丝就系蜂拥去到瑞典一个地方，去到出席佢呢一次嘅演唱会啦。 好啦，嗱，讲到呢度咧，一定会俾阿船仔谂一谂先。 好， 究竟啊呢张飞系几平啊，先吸引到美国嘅民众 去欧洲啊， 去欧洲去瑞典睇。嗱，你谂下美国。飞去瑞典咧，其实张机票一定唔会太平啦，系咪先？嗱，几贵我唔知道，但系一定唔会太平。究竟加埋落去个成本嗰度，我又问下你，你估嗰张 Beyonce 嘅飛要幾平先可以兩件事加埋？喂，仲抵過喺美國睇喎、 啊嗯！但係美國唔係冇 show 咩？佢第 一 站 有， 一 定有 嘅， 一定有 嘅。哦，即係做完美國嗰站就第一站， 未去，未翻去 世界巡迴， 未翻去、 哦、 第一站。 但係佢係唔會知佢幾時去翻美國噶嘛？ 未公佈嘛嗰陣時。 係咯，咁啊， 關錢事嘅。 咁、我覺得，$700。 $700即是讲紧， 因为我可能搵 Taylor Swift $1,000都有人去嘅时候， 唔好比较啊！嗱，因为咧呢、這个阿侯嘉明小姐系外遇小姐嚟嘅，咁所以咧就唔好比较边个贵啲，边个平啲。 咁、我 Beyonce 张飞，我唔讲几钱，我只不过系纯粹讲佢对于瑞典嘅影响有几犀利。 哦，有经济效应 系有经济效应啊？点解咧？嗱 ，Rebe 全部都系美国粉丝，可能好多其他欧洲周边嘅地区都好多粉丝专登飞去瑞典度睇佢呢两场演唱会。讲紧咧系呢80,000人次带嚟嘅系啲咩咧？连带效应系酒店啦，多咗好多人 book 爆晒啦。附近的餐厅啦，其余的娱乐啦，甚至乎系游客区的消费咧，系多咗好多。睇翻啱啱寻日先至新鲜热辣公布的经济数据咧，系嚟 Statistics Sweden 嘅，即系瑞典数据，佢哋嘅分析咧就话系影响通胀添啊！ 哇， 佢哋嗰个能源嘅成本 ，inflation 系咪 啊？系啊，能源成本啦，加埋佢哋嗰一个嘅税率嘅连带咧。总之经过咗呢一场嘅演唱会效应之后咧、整体嘅数字比起预期嘅7.8%咧，而家系变咗8.2%，系讲紧成个国家个数字系因为有 Beyonce 开咗两场 show 而有咁大嘅影响、哦。 哇，好夸张！咁我建议 Backping 真系成日嚟香港啦。 系、 啊，一定啊， 真 啊，一定系 咪？我想讲咧，譬如 Backping 啊，或者之前咧周杰伦嚟香港咧、其实都好多内地嘅朋友仔嚟香港睇，因为大陆咧睇周杰伦系。为过香港睇嘅，咁所以咧，周杰伦咧开咁多场咧，其实咧，我问翻啲主办方咧，四成着咗都系内地嘅民众咯，系、因为平好多啊，就系头先阿嘉明讲个 Taylor Swift 同埋 Beyonce 嗰个效应啦，咁有冇大旺到个经济圈咧？我唔知道，有冇影响香港嘅通胀咧？我亦都唔知道，但系旁边咧多咗人出海咧，喺架游艇嗰度听周杰伦， 系、 這個、呢个咧。是好奇怪的一个经济生态，是得香港。小华你明白吗？ 之前都话过的。 是在香港 尖沙咀那里我都可以欣赏周杰伦。 是啊。 是啊。对面那边一样听得很清楚。 九龙站上盖那一班朋友呢 一样 是。真的打开个露台窗就已经听到周杰伦。 哇，那个真的楼上雅座、那个是。 咁 你估不到那些声传得咁远。 是啊。咁睇下呢啲演唱会怎样影响到经济的状况啦。They don't know I do it for the culture, oh man. They say I should watch the stuff I post. Come on, man. Say I'm turning big girls into pros. Come on, man. They say I get groupies at my shows. Come on, man.All the rumors are true, yeah. What you heard, that's true, yeah. Him and you, yeah. If you believe I do that, had to cut them all loose, yeah. NDA, no loose lips. Now they all trying to sue me. Psh, I don't give two lips. All the rumors are true, yeah. I've been in the bamboo, yeah. Focused on this music. My ex-man, he blew it. Last year I thought I would lose it. Reading on the internet, my smoothie cleanser might die.No, I ain't smashed Drake yet. Spending all your time trying to break a woman down. Real things are going on, baby. Take a look around. If you thought that I was ratchet with my hanging out, just wait until the summer when they let me out the house. Yep.Nobody listen, they buying them streams. They even posted on blogs overseas. I'm lying in a language I can't even read. The fuck does this mean? Look, I'm a Bronx to some pop hits. You could pop off when they pop hits. But I'm calmed down and I'm locked in. And my records live in the top 10. Let's go. Teach me about big girl. Okay. Last time I got freaky, the SEC sued me. But I'ma keep doing what I wanna do. Cause all the rumors are, all the rumors are true. Oh, yeah. They hated on me since school, yeah. I never thought I was cool, yeah. Now me and Cardi, we coolI love pros on pros, yeah. I am body goals, yeah. This here from my soul, yeah. 埋 Cardi B 嘅呢一首 Rumors 嗱，江湖传闻咧，头先讲开 Taylor Swift 啦，佢开一场三个钟头嘅演唱会，就当你温拿咁长。佢嘅歌酬系$10,000一场啊！ 晨光第一线，船仔。 最近越嚟越多新兴嘅职业出现咗，嗱，譬如 AI 出现咗，就出现咗一啲叫 prompt engineering 啦。咁而家内地有一个新嘅职业，好有趣嘅。 你随住嘉明嚟到咧，你英文咬字都咬得叻咗。 系啊，多谢嘉明，多谢嘉明。有个新嘅职业啊，叫做全职儿子啊。咩意思呢？嗱嗱， 佢嗱，我本身都系全职儿子嚟嘅， 其实我都系啊。啊、我哋仲一即系几个职业添啊！我哋嘉明、 阿小白，你啲仔都系全职儿子嚟噶， 系啊， 佢唔做仔就系做学生噶咯、啊。我想讲， 其实大家都系 slash 嚟嘅。嗱，咩叫做全职儿子呢？即系话佢系 full time 咧。就是做兒子啦，兒子的工作是什麼呢？就是照顧他家裡啦，咁照顧他的媽媽、爹哋啦，幫家裡打掃啦，可能放狗啦，咁他怎樣有收入呢？就是靠父母的退休金。 吓， 系啦，就是靠父母的退休金。 咪即系蚕食阿爸阿妈嗰份嘢， 系咯， 咁不孝嘅你呢个。 嗱，你可以咁样谂嘅。嗱，点解同一般嘅啃老族有啲唔同呢？因为啃老族咧系咩都唔做， 斋啃， 斋啃嘅啫，净系匿喺屋企，可能玩手机咁样。咁但系呢一款嘅叫全职儿子咧，就系佢系会准备三餐啦，又会打扫啦，又陪下父母散步啦。咁佢系一种照顾者嘅角色嚟嘅， 即系佢好有同爹哋妈咪讲，爸爸妈妈，我准备做你嘅全职儿子，我可以帮你悭翻请工人嗰笔噶。 即系阿爸阿妈生咗工人或者看护， 系啦，平啲咯， 系 平啲咯，系咪？我唔知道啊，我唔知呢个嘢不置可否。不过有少少功利主义抬头啦。首先，因为即系父母对子女嘅爱系无私啦，呢、這个第一啦。以本节目嘅效果嚟讲，不过调翻转头，其实咧做仔做女咧嚟紧父亲节一定要讲呢一样嘢啊。咁即系都锡阿爸阿妈嘅，但系你又调翻转。又喺兒子嘅角度咧，你揣摩翻阿爸阿媽中意啲咩咧，其實好困難嘅。以小弟嚟講咧，我每次咧即係父親節 book 餐嗰間餐廳咧。我老豆都唔中意， 点解咧？ 喂，呢啲唔一般般啦，你唔使走到咁远食啦，或者哇咁贵食一餐啊，咁样嗰啲咧。 我觉得系假嘅，即系咁样口讲，但个心都系好开心嘅。 我都觉得 uncle 系口硬心软。 系啊，我都觉得 uncle 系口硬心软嘅。 但我系唔开心嘅，我系觉得哇，即唔使年年都讲一次嘅呢个对白，可唔可以有一年系赞下？可唔可以有一年系觉得好食啊？一年系觉得。抵食得唔得？ 有乖仔啊， 系啦， 请得起我嚟食啊， 赞下得唔得啊？老豆 ，uncle 听唔听到啊？我哥叫你赞一赞 佢，听到噶啦。琴日啲马仔咁听话佢，讲笑讲笑讲笑讲笑， 好开心啦！礼拜食礼拜日又有得食啦。 系啊，礼拜日咧就系父亲节啦。咁啊，小白有冇你嘅公子有冇话啊带爸爸去边度食嘢啊？ 我寻日咧已经忍唔住问咗佢啦。喂，有冇收到风咧？礼拜日屋企有冇啲咩活动啊？有冇啲咩出去定系食饭点啊？跟住佢就话，佢喺度玩住平板就喺度答我啦，冇咩都冇啊，好似咩都冇啊咁样咯， 未画咗张卡俾你咯，唔心足啊老豆， 系啊，学校嗰度咪已经做咗好多嘢俾你噶啦， 系咯，有冇收到呢啲小手工？ 上年有收到呢啲手工，即系学校画噶嘛， 今年咧 搭单数埋，通常都系咁嘅。 今年咧， 今年未有啊，可能学校未安排。 星期四啫嘛，今日星期四啫， 仲有今日同听日， 系嘅。 其实你见到好似好多屋企咧，啲爸爸好期待咧，小朋友会送啲新嘢俾佢，所以其实呢一个全职儿子咧。唔系一件坏事嚟噶，因为譬如呢一单嘢咧系发生喺上海嘅，咁佢就系话，因为本身咧佢系做全职嘅工作，有个$20,000月薪嘅工作，咁但系六年前咧佢妈咪突然间病危啊，咁佢系独子嚟嘅，得翻佢一个嘅啫，咁所以就话要承担一个照顾佢妈咪嘅责任啦，咁就辞咗份工，翻咗老家照顾佢妈咪啦，咁但系因为有一个合约嘅条款咧，就系竞业禁止条款，即系话你两年内咧都唔可以做翻相同嘅工作嘅，咁搞到佢揾唔到工，咁反而就習慣咗照顧佢媽咪嗰個模式咧，佢就決定咁樣延續落去啦。 工作咧要過冷河過兩年 我諗都係。 係一啲大公司啊，所以佢就話：，唉，都好即係好唔開心啊，又揾唔到工，又做唔翻同樣，不如我就翻屋企啦咁樣。咁所以咧，佢話佢媽咪其實都有一個評論嘅，就話嗱，雖然咧我都係覺得本身佢20,000一份工咧，佢份工應該幾體面嘅。 梗係啦，20,000人民幣。 係啊，佢係覺得幾體面啊，然後又啊真係好好驕傲啊，為呢個仔。咁但係見到佢咁唔開心，翻咗嚟之後咧，又成日陪到佢，佢覺得自己好過啲空巢老人嘅。 係呢個兒子生性系列啊， 系 啦，儿子山性系列， 觉得起码有人陪啊，即系唔系好似隔离邻舍，哎呀，即系所有仔女出咗醒啦，冇人陪佢，起码有人陪佢嘛，系啦，佢而家唯一嘅担心咧就系佢嘅成家问题啦，未结婚。 内地 咁多心机摆咗喺照顾两老身上，你冇时间出去拍拖啦。哎呀， 所以内地嗰啲相亲文化点解咁盛行？咁盛行咧，就系喺嗰啲相亲公园嗰度。 哇，系啊，我见过啊。 系啊，攞住张纸 sell 仔， 系 sell 仔 sell 女， 攞住张 A4 纸。 你会唔会觉得要做到呢一步啊？ 我觉得唔使啊，你都唔需要啦，肯定。 我都觉得由佢哋自己啦。 系咯，由佢哋自己啦，同埋要对佢哋有信心。 你啲女咁靓，梗系啦。侯家明 唔系咧，我唔系觉得 你啲女真系靓， 我唔系话唔担心佢哋啊，而我觉得我如果真系帮佢哋揾到一个即系对象嘅话咧，到时嗰段婚姻唔掂咧，我好大 成， 但又系 咁醒目嘅，自己都识得挨住男朋友喺度睇嘢， 六岁啫，爸爸真系眼火爆喺度， 唔好咁样讲，唔好咁讲，啊，爸爸应该系开心嘅，因为嚟紧父亲节咧，啊，应该会收到两张嘅父亲节卡系嘛？你屋企嚟讲， 星期二咧已经收咗大女嗰一班嘅玩具礼物噶啦， 系礼物噶啦， 咁然之后星期五听日咧就会收另外一份就系中间嗰、那个嗰一班嘅礼物噶啦， 哦， 就都几丑下嘅，我睇过， 心意心意心意， 个心系好靓嘅，系整出嚟就有待改善， 系船仔都要请下爸爸食饭啦， 我都回购，我都会买份礼物仔啊，同埋 礼物仔。 你咪仔噶咋，仔噶咋，系啊，同埋同爹哋可能饮下茶咁样，请佢饮下茶，我都觉得系几好嘅。始终咧，母亲节同埋父亲节咧，大家好似重视多啲母亲节嘅，系啦。咁但系我啱啱讲嘅呢一个 story 咧，睇得出咧，其实所有屋企人咧都好需要我哋去关注啦，我哋好好咁锡佢啦。就算我哋唔系做全职儿子都好啦，咁嚟紧嘅父亲节咧，不妨俾多啲爱我哋屋企人啊。 喂，同埋咧，饮茶嘅朋友咧。记得订位啊，系啊，记得 book 位啊，吓咁多位。早晨，早晨啊！星期四嘅早上啊，8:14啊，今日咧请嚟一位新嘅嘉宾，咁咧有信诚证券嘅联席董事张志威威 Sir 咧，帮我哋分析大市啊！威 Sir 早晨啊！ 早晨啊！哦，各位神光嘅观众早晨啊！大家好啊！ 系大家好，咁啊，听听呢个联储局嘅议息啊，结果先啦，咁啊，即系唔加息，但系咧鲍 Sir 咧，即系鲍威尔就讲下半年咧再加多0.5厘，有机会啊，有机会啫，咁样咁啊，市况咧就升跌不一，咁啊，讲紧道指要跌啦，咁至于纳指同埋标指咧，依然啊维持个牛市格局啦，咁啊，交俾威 Sir 帮你分析下美股方面嘅情况啦，同埋咧。美股嘅情况又有冇机会咧影响到今日港股开市嘅表现咧？唔该晒你， 好啊，嗱，咁我哋可以睇睇啦。咁啊，嗱，即本来咧就一如预期，喂，大家都预咗联储局唔加息噶啦。咁啊，因为咧之前公布个 CPI 数字咧就好温和啊嘛。 好啦，咁而家又決定唔加息，但係點解道指會跌得咁勁嘅咧？曾經試過咧，即係琴晚啦，一度咧就跌超過400點添㗎。咁到最後道指收市咧都跌咗232點。好啦，咁點解會咁啊？因為咧鮑威爾咧啲人咧就話佢好霸氣喎。點樣霸氣法啦？就係話係啊，唔加息啊。咁大家預咗唔加，咪嚟緊一路都唔加咯，係咪？但係唔係，佢跟住之後咧又好鷹派咁樣講，就話嗱，我依一刻唔加，但係嚟緊下半年咧，我有機會會加息，甚至乎可能會再加兩次添咁樣。咁所以咧，咁佢突然間咁鷹咧，就令到市場震一震啊！喂，唔係唔加就之後唔會再加噶啦咩咁？咁但係唔係，原來會再加多兩次。咁所以嗰下咧，嚇一嚇，令到個市咁樣跌咗落嚟噶。好啦，咁但係咁樣跌法有冇影響到港股咧？咁嗱。道指咧開頭啊跌400啊，咁到最後咧其實收市都縮窄咗嘅，好似頭先所講啦，就跌咗232點。咁納指甚至乎有得升添，輕微升咗53點咁啦。好啦，咁我哋又睇睇港股 ADR 嗰邊啊，即係預託證券嗰邊又點咧咁？嗱，我哋見到咧，而家港股嘅預託證券咧係升咗成230點嘅，咁呢一刻為止咧就相對即係嗰個恆指嚟講咧就大概19638點嘅，係啦，咁我預計啦，咁啊嚟緊港股咧就好似矮仔上樓梯咁啊，一路一級級咁慢慢上翻去。嗱，係啊，近期港股大家都覺得喂表現好差，即係講緊個成交又唔得啦，係咪個升幅又好弱啦？但係大家咧如果睇長少少，成個六月份啊。由最低位五月尾18000點到而家大概19600點咧，原來唔覺唔覺升咗1600點嘅，即係大家話佢好弱啊，係啊，唔掂啊，唔得啊咁，但係原來都升咗1600點喎。咁因為咧，而家預計就咩咧？大家覺得咧，中央好快會出手啊，因為彭博會有消息啦，之前星島亦都有報章報道啦，就話喂嚟緊中央咧會有一籃子嘅救市措施啊。咁所以喺咁嘅情況之下咧，大家都會覺得喂掂啊，咁嚟緊咧有啲政策出台嘅話咧，可以刺激到個經濟。咁所以點解個港股雖然弱，但弱得嚟又唔係好跌到落去，甚至慢慢逐級逐級升緊咧，最主要就係呢個原因啦。 嗯，咁啊講到咧內地啦，咁啊有啲優化嘅措施啦，特別係國務院咧早前啊提到啦，要延續同埋優化咧新能源汽车的购置税就减免的政策，咁市场亦都憧憬咧，呢个降息咧就会推动到经济啦，带旺到咧呢个新能源车的市道。咁啊，见到咧之前啊都一啲叫汽车新势力啦，嗰几只嘅股份咧，以至咧琴日叫做电能车龙头啦，都有一定嘅升势。不如咧成个电能车板块咧都帮我哋分析一下好嘛，喂 Sir， 唔该。 好啊，嗱，之前咁样嘅啲电能车咧，最开头嗰阵时即系啱啱农历新年过后咧，开头真系吓一吓。發生咩事啊？就係、是、因為喂，比亞迪咧竟然係再度不停咁樣即係為咗應戰呢個嘅 Tesla， Tesla 先減價先嘅開始，跟住咧比亞迪都話減喎，咁大家就突然間驚啦，因為喂嚟緊打減價戰，咁啊嗰個嘅汽車收入梗係會減少啦，啲車股收入，咁另外個毛利又會有影響啦咁。咁同埋咧，之前咧，中央咧開頭講緊2023年咧，本來啊就取消咗呢個新能源汽車嗰個嘅補貼噶。咁啊嗱，而家咧就因為喂唔得，大敵當前，咁我哋不如大家諗諗啦。咁啊，希望都可以幫補啲汽車龍頭又好，或者其他啲二三線都好啦。希望可以搞掂對外先，係啦。希望喺呢個競爭嘅大環境之下咧，唔好輸蝕俾對手嘛。咁所以咧就開始而家咧就話嚟緊咧有機會，第一啱啱阿歐你提到啦，就可能會嗰啲嘅税會有啲寬免啦。另外咧亦都會重提翻呢個嘅汽車嗰個嘅買賣嗰個嘅優惠啦，咁樣。咁所以咧從而希望可以幫助到。同埋之前汽車新勢力咧，其中有一隻咧竟然好賣得嗰啲 SUV 嗰啲車，講緊咧72小時內咧有2.5萬架嘅人次去買咗啊咁。咁突然間會覺得喂唔係喎，原來啲汽車銷售咁好賣㗎。咁呢個咧，亦都幫補到、刺激到而家嗰啲汽車股上緊嚟，係啦。咁所以咧喺呢個大環境之下，我覺得咧就穩中有進嘅，係啦。你唔好預佢突然間有個大爆升啊，即係突然間零至一百公里係開0.2秒可以上到去個股價，咁啊冇咁快嘅。咁但係咧會慢慢一路咁樣上去嘅。 係咁啊，地板有咧就連代言人都換埋啊嚇。咁啊之前咧小旋風林志榮啊嚇，咁啊即係之前都係幫嗰個美國牌子代言啊，依家咧轉一轉，幫翻啲內地牌子去代言咧，哇股價琴日～ 实真系一个几大幅度嘅飙升咁样。咁啊，亦都好似威 Sir 头先咁样讲啦，话某一啲牌子嘅 SUV 一出嘅时候，哇，即系两三个钟头咧，个预购数字咧已经系相当理想啦，咁样，唉，即系争啲就讲埋佢嗰个牌子添。咁啊，调翻转头咧，即系威 Sir， 我想话即系汽车新势力，或者喺新能源车嗰度去挑选股份，系咪继续拥抱龙头，定还是啊呢啲汽车新势力大家都可以观察一下咧，或者多做功课咧，咁样咧， 咁我自己觉得啦，就嗱，汽车新势力里面嗱，咁个三价里面咧，咁如果真系要拣嘅，理想就会比较理想啲。咁理由咧就系因为佢嘅收入同毛利会比较多。咁啊，龙头亦都可以继续揸住嘅。咁啊，如果要拣，我就会拣呢两只咯。 完全明白晒咧。今日早上咧，非常多谢啦，信诚证券咧联席董事啊张志威威 Sir 帮我哋分析大市同埋个股啦。威 Sir 头先有提及过嘅股份，自己有冇持有咧？ 冇持有上述股份 嘅，系咁啊！主持人都冇嘅，咁啊，多谢威 Sir， 咁我哋稍后时间再同你倾偈好嘛？多谢晒你 ，thank you， 拜拜。 走进超市惨过打仗，抢货跌势快啲啲，体格需要抵抗通胀，蔬菜都要多啲啲，运动量逐步为的去练、yeah， 但是结实了内心里面。三年经营打粮，恋情经常失常，化变沉闷造成力积，都冇必要反省。我教你脱脂，你有你拼搏拼到癫 ，Level B。 当家新消息太过蚊，当家因空气清新，你就 咪问咪问咪问。 打力保持失灵，心情坚持喜迎， 披荆斩棘衣冠不整，起码都算好风景。 第二期消费券，我哋啱啱攞咗落油卡，系咪到时攞张落油卡去嘟，咁就收到消费券噶啦？ 我哋张落油卡都冇登记消费券，我哋应该先用晒四月份派嗰啲消费券，再用同一张卡去攞第二期消费券先啱噶。 哦，咁即系唔使再办手续啦，都好方便、啊。咁要几时用晒上次啲消费券先至攞到第二期㗎？ 政府话，如果用八达通，就要喺六月尾前用晒上一期嘅消费券，先至可以喺七月十六号攞到第二期。如果唔系，就要等多一个月先攞到啦。 咁我哋快啲落街饮茶，用埋剩翻嗰啲消费券啦。 好啊，学财爷话斋，开心消费带动经济啊嘛。 阿欧点啊？有乜嘢优惠？ 今日咧呢个优惠嘅环节咧，首先讲咗第一样嘢咧，就系、是、父亲节都真系有啲优惠嘅， 诶 系 帮 啲阿仔帮啲阿女去叫做悭少少钱啦。咁啊，有啲酒楼咧就话，总之咧父亲节之前啊，即系譬如你肯礼拜六食咧， 哦， 嗱当然要携带埋你爸爸去食啦， 携带 你嘅优惠就系你阿爸， 系啦，系啊， 我有带优惠过嚟啊，我咪都系我阿爸。 呢个咪我优惠咯，指住佢，指住。老豆， 我有 摆 度噶， 系啊， 八字八字， 系啊，咁样。 咁咧，所以我记得你身份证有咩 number 啊，电话号码有咩 number 啊？ 系啦，我帮大家睇过，有两间酒楼都有做优惠嘅，包括咧有一间咧就送两只乳鸽， 系啊 ，OK 喎、 啊。实际啲啦，唔好同我讲几多折几多折啦。 系啦，阿爸自己一只，其他屋企人分。 咁样咁可以叫其他数， 净系嚟食嗰两只鱼。 老爸爸食晒两只，爸爸食晒两只， 最好最好。 咁啊最好啦。咁啊另一间咧就有一个冬瓜盅。啊！俾大家烧下鼠，亦都系送俾大家嘅咁样吓。 爸爸平时都燥啦，烧下鼠 系啦， 系要揾呢啲衰位 嘅。 咁系最有骨，应该系冬瓜，冬瓜系啦，即系长命百岁，爸爸长命百岁啊，最好啊咁样吓。做咩？哇！笑到咁啊，孔毅 佢冇听过呢个 get， 应该系 冬瓜。我冇谂到可以联想到父亲咯。 哦，总之长命百岁啦，系啊，长命唔止百岁啊，百二岁啊，依家兴系啊， 做惯啲 系啊， 做 慣 生日宴嗰啲 系啊，系唔同啲嘅， 系唔同啲， 可以知香不知啦，同爸爸 饮 不都，哎，好啦，咁啊，嗱，讲埋呢一个啦，咁啊，九巴儿童免费乘车日咧，就父亲节第一炮咁样啦，咁啊，嗱，睇翻啊，九巴咧为咗庆祝九十周年咧，叫做回赠翻俾啲客人咧，就推出呢个夏日想。同游嗰同咧系儿童个同啊吓，咁啊活动咧将会喺六月十八号，即系呢个礼拜日啦，去到咧八月27号，一年咧13个星期日啦，同埋公众假期咧举办呢个儿童免费乘车日，咁啊受惠嘅对象咧系啱你哋啲小朋友啦，3岁到11岁， 好嘢， 三岁到 啱啱食晒， 系啦。超过 最中意啲优惠攞到尽， 超过咧系啦，超过450条九巴嘅巴士线，同埋龙运巴士都适用喎。咁啊，鼓励咧广大嘅儿童同埋家人咧游历香港唔同嘅地方，享受假期。咁啊，总之细路仔就拍嗰个小童八达通咧，就唔使俾钱咯，就 系 你拍咗， 系啊系啊系啊。 咁佢应该有个得意嘅声效就系，喂，唔使俾钱咁样啦， 免费一到就 免费咁样。 咁如果系真系咁嘅话，呢啲小朋友为咗听嗰个特殊声效嚟， 妈妈我又要去搭巴士咁样。 我身边咧， 咁咪真系鼓励到啊！ 我身边咧啲家长朋友咧，其实都啲小朋友咧几中意搭巴士， 系噶， 佢哋咧有好多系巴士嘅爱好者咧，直情会话爸爸呢架巴士咧系Dennis 几多几多型号啊？ 咁犀利啊！ 小 朋友系听得出咧引擎嗰个唔同噶，即系佢哋远处听到，因为点解我知道咧？ 八六嚟 嘅，我阿哥好细个嘅时候系听得出嘅。 哦， 佢系话嗱，妈咪即系架车味道，阿妈咪呢架车应该系88K 嚟嘅，咁样，即系我心谂有冇咁真啊？即系我话88K 就到咗啦。 哇！ 即系佢就话系有唔同嘅啲引擎声， 因为嗰条路净系88K 行嘅， 唔系啊， 妈咪，我知道系88K 嚟紧啦， 因为只系得一条线嘅啫， 系佢啊， 你爸爸唔系你爸爸添，你哥哥会唔会攞个长炮喺度影啲巴士？ 哦，佢嗰时好细个， 依家大个啦， 而家大个咗就已经 唔中意巴士 啦，已经冇啦，即系佢净系得细个先会咁细，其实小朋友系中意留意啲好特别嘅细微嘢噶嘛， 系唔中意巴士，中意 Benz 咯， 系咯， 唔系讲笑话。 咁咪从事啲同车有关嘅行业啊？ 而家唔系，完全唔关事。 系咩？啊，不过即系总之啦，礼拜日嘅时候咧，又多一个契机啦，俾大家同

子豪啊，你喺度做紧啲咩啊？ 我喺度写紧封信俾我老婆啊。 写信系咪准备参加由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合力举办嘅爱一世家书选举咧？ 呢、這个活动系要透过一封家书，以真挚嘅文字向伴侣以及家人表达心意。六月十五号就截止噶啦、啊。 听讲赢咗仲有丰富嘅奖品添，咁有意义。子豪，我好期待你写出好嘅作品啊！ 其实阿薛天仪，我系激嬲咗老婆，写紧道歉信俾佢咋。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一年365日，日日都有新目标。 神光第一线，我都做得到。 8:40啊，做得到一样嘢咧，就系、是、参加呢、這个咧。爱一世家书比赛先啦、 啊， 大家真系咧要上去个网站嗰度咧啊，即刻即系积极挥毫啊， 系 谂一谂究竟有啲咩嘢想同屋企人讲，咁啊参加呢个家书比赛啦，发挥自己嘅爱啦、潜能啦、文笔啦等等啊吓，咁啊身边都有啲朋友仔参加咗， 系咪啊？ 系啊， 今日系咪截止啦？但系 系哦，咁啊希望大家可以赶到呢个尾班车啦、yeah. 啊，咁有意义嘅活动咁样，亦都咧。期待将个家书咧嚟紧应该会得奖嗰啲会朗读出嚟嘅， 哦系 喎，系啊，咁亦都系应该系感动嘅、 嗯， 啊亦都系可以即系多一啲方法啦去维系，因为大家都知道依家今时咁咧，其实屋企人个维系咧有个 group 噶嘛，通常都系哦，譬如我姓蒙啦，蒙氏大家族咁样，跟住就有个群组嘅有晒屋企人喺入边啦，跟住譬如父亲节讲去边度食饭咧，咁就喺个群组入边大家讲啦、 嗯， 但系都系好行政上嘅嘢嚟嘅，通常都系 系 交咗水费未啊？ 一系就好无聊嘅嘢咯， 系啊， 啲唔关身事嘅嘢咯， 系啊，系啊，即系不过，所以想讲呢啲爱嘅 message， 有阵时透过呢啲比赛咧，会抒发到自己更加多嘅。嗱、嗯，呢样系第一样做嘅嘢啦。但系今日嘅大命题系咩啊，船仔？嗯， 系改一个电影或者歌名嘅字，嗱，例如《奇异博士》，咁啊加个字或者减一个字啦，又或者改一个字啦，咁就变《奇异果博士》。 奇异果博士系啦，系、哦、啊，几好啊，几、 okay、 好啊，好开心啊，听完之后。 有咩心水呢？可以改啲咩呢？即刻諗一个先。 船仔有一个嘅， 系 头先讲咗咩啊？驼背飞轮系咪？系啊， 即系乱改啊！ 将驼飞轮加驼背飞轮咁样。 系啊， 系。仲有乜嘢啊？ 我好耐之前好似见过有人恶搞过《星战前传》呢个名咯。 系咩？ 系啊，即系 Star Wars 咪有好多套嘅， 哦系啊， 前传咁就变咗《星战前妻传》哦。 好嘢，好嘢，系好笑嘅。 哇，好似一个大战要爆发咯，比 Star Wars 更加大嘅大战。 系乜嘢？ 唔系头先佢讲嗰个前妻传啊嘛。嘉明讲嗰个前妻传，个感觉咧，呢个是大件事过 Star Wars 咯。 咁计啦， 系 啊，真。震荡到屋企人都好，重要噶，系、 啊，唔知各位晨光听众有冇啲咩特别啲嘅心水咧？歌名又得、 啊， 电影名又得、 啊， 本地嘅、外国嘅，全部无任欢迎， 系 啊，咁、啊、大家可以即系大家发挥下创意啦， 系 啊， 啊，记得啊，记得啊，乖啊，喺啲留言啊吓，唔好乱咁写一啲唔出得街嗰啲啊 可以去边度留言 啊， 啊？ 哦，咁可以上翻我哋个 post 嗰度啦，咁啊同我哋一起互动一下啦， 系、 啊，记得啲留言要乖。吓，唔好突然间啲咸咸湿湿嗰啲咁嘅，系啦系啦，大家开开心心咁啊，度过星期四嘅早上啦，因为礼拜四咧真系要啲叫做正能量啦，同埋要啲开心嘢嘅， 系啊， 因为差唔多听日翻埋听日工就 Happy Friday 啦嘛，系咪先？ 以前啲人就话咧，星期三系最难过嘅、嗯，因为星期三咧距离周末咧两头都系最远嗰一日， 系、啊啊啊， 今日又迈向多周末多少少啦。嚟紧呢个周末又可以一家大细一齐周围去啦，咁应该都开心嘅，过多两日啫。 嗯， 中国北方以饺子同埋面作为主食， 甚至有出门饺子回家面的讲法。究竟为什么会有这个讲法呢？想不想知道？就等孔奕璇璇仔转头话你知。饺子回家面是北方民间出行习俗之一。这句说话的意思是出门之前一定要吃饺子，回到家的第一餐一定要吃面。北方人以面食为主，在主要的场合里面都会用到饺子，好像用来招呼客人或者做祭祀仪式等等。而饺子就有两种的象征意义，一来饺子的形状好像元宝，代表着发财，吃完它出门就可以赚多些钱。咁第二就係餃子比較圓身，寓意順順利利、平平安安，有期待團圓嘅意思。而喺古代出門咧，好容易有危險嘅，好似天災人禍等等。出門在外亦都難免會發生一啲衝突，食咗餃子就好似多咗一道護身符，意味住可以平安翻屋企。而面食在古代的习俗入面，面条象征着长长久久的意思，是欢迎大家回到家的仪式度。面条亦都包含着庆贺顺利归来的意思，亦都包含了对于期望永远都不分离的意思。中国北方的饮食文化真的很有趣啊，大家不妨了解多一些中国的传统风俗啦。我是晨光第一线的孔奕璇璇仔。怎样才算是一个 good morning？ 最重要就是有好心情，就算天气不好，只要有一杯靓茶，听着晨光第一线，这样就是一个 good morning 了。我是晨光第一线的孔奕璇璇仔。 头先船仔讲咧，出远门咧就要食饺子啊，食面呢一样 系啦，北方人就会出门食饺子嘅，咁翻到嚟屋企咧就食翻碗面，系、啦，有个习俗嘅， 咁得意噶，系咪因为翻到屋企想要翻嗰种翻到嚟啦，温馨啲啦，再加啲嘅感觉，所以食翻碗暖暖嘅面、 啊，都有可能系呢一个，但系佢主要嘅原因咧系因为面系有长久嘅意思啊， 哦、 即系譬如你生日。咪會食碗壽面嘅，係啦，咁其實係關呢個事嘅，咁所有面都係一啲祝福嘅意思。咁你出完遠門翻屋企，梗係哇好開心啊！你唔好走啦，我哋永遠留翻喺屋企一齊團團圓圓咁樣。 係啊，我哋廣東啊或者香港都幾好噶，係啊，你永遠好似成個公仔咁樣咯。食面嘅话， 系啊，唔老咯，唔老。系啊，sorry， 我停留咗喺头先个食字 get 嗰度咧，我头先未发挥到啊。 改紧名噶， 因为我头先未发挥到咧，我决定用我今集嘅节目咧，去多啲多啲搞下 get 咯，系啊。头先我觉得可能令到听众失望啊，即系冇听到我搞 get 呢一样嘢，以为我点都抛翻一两个戏名出嚟啦。 仲有嘅，仲有一个钟头嘅时间俾你慢慢抛。 系，我今日转得慢啲，唔好意思啊。正所谓，不过你话好挂住香港，我挂住香港杯奶茶啊。 哦、 即系如果你话喂有一个月唔喺香港即系可能公干又好或者去旅行又好啦，翻到嚟咧就我期待饮港式奶茶嘅，系啦，同埋五咩肉丁面啊，系、 哦、 啦，五香肉丁应该讲得噶嘛，系咪？突然间我都好混乱啊！ 沙茶牛肉都讲得嘅，沙爹牛肉都得嘅。 系啦，但五香肉丁真系，哇！我真系好挂住，好出色嘅一个食品嚟噶，真系。 我如果出门嘅话，我会最挂住香港啲咩嘢食呢，我都会挂住奶茶嘅，因为我都系一个奶茶人嚟嘅、但系我谂我会挂住啲街头小食多啲咯。 哦，即系烧卖， 点都整翻少少鸡蛋仔啊。 系啊，呢个系好代表到香港嘅，即系咖喱鱼蛋啦。咁当然你唔可以话咖喱鱼蛋香港发明嘅，不过咖喱鱼蛋系好系香港嘅一样嘢啦，或者鸡蛋仔亦都系啦。 因 为 我知道咧，好多香港人挂住一个点咧，譬如话我前嗰排都留意到有啲英国嘅朋友，咁、都影翻咧，即系都好多香港人移咗民啦，去到唔同地方啦。咁譬如话喺英国先算啦，伦敦周边有个城市，都几多香港人去咗嘅。咁咧，话说有一位香港本地嘅厨师。都搬咗过去啦，喺嗰边发展。咁咧，但系佢本身整开啲甜品类嘅嘢嘅。咁但系咧就话说，因为佢都知道嗰度咧嚟紧会摆一个类似系 市集 式嘅美食展咁样先算啦吓、好点讲咧？好 local 嘅，但唔系大型嘅嗰啲啊。咁但系咧，佢就摆咗个档摊，咁就喺嗰度咧卖咩咧？卖菠萝包，卖港式菠萝包。你可以涉份油油，即真係香港嗰種菠蘿油又得，但係佢喺嗰邊實在係多香港人掛住呢樣嘢，多一個點 賣喎。 $50+一個都有人買 啊！係啊， 哇！咁我都買。如果我住咗喺英國咁耐， 因為呢個係一個 掛住噶嘛， 係呢個係家鄉情嚟嘅。係 啊， 就是、香港始終係我哋屋企。 尤其是咁耐，如果唔食或者冇機會食嘅話咧，離遠你見得到佢真係哇！ 係啊， 係啊，係啊，真啊！ 唔止依家离远啊！我直情身处香港， 都想即刻捉追埋。 系，我而家都想食。 我哋 canteen 有菠萝油食噶， 系 突然间从那一天开始冇。 冇咗，哎呀！ 那时咧，我哋曾经香港同你有个吧噶， 系啊，呢、這个系阿新哥咧，成日都好 proud of。我哋有咩有咩倾，我哋落去倾咁样。我都喺尾巴嘅时候咧，嗰时细个，诶，四眼仔。嗱，电台系咁样做嘅，系啊，我哋好开心噶，做电台系啊。 当年啊，直头落去观星噶， 系啊， 咁开心。 成个广播道咧，好多明星会嚟呢一间吧度度桥啊， 系啊， 整理一下思绪、 啊。哎呀、啊，可唔可以开翻啊？ 依家个位变咗公关部。 变一个办公室， 变咗办公室，不过唔紧要嘅，即系其实即系呢啲潮流更替嘅嘢，可能迟啲又会翻翻嚟咧。 可能会、 船仔，如果你咧出远门之后咧，你最挂住香港系啲乜嘢 啊？我都系最挂住香港嘅烧卖，我系好中意食烧卖嘅。嗱，不过我想讲下我出远门之前会做咩嘅、第一样嘢我一定会做就系买旅游保。 哦， 旅游保险啊？ 点估到咧？头先我哋一路喺度系咁讲饮饮食食，我第一样嘢系会买旅游咁啱咁啱嘅，啱实际啲好啲 咯。我都系惊噶嘛，唔见电话，起码可能有得赔咁样。 咁好彩你讲唔见电话啫。 系另外一样嘢咧就呢个就有少少古灵精怪啲嘅，咁我会搵一搵啲符啊，或者搵下啲佛经咁样。 哦， 因为或者圣经都好啦，总之咧 求个安心 系啦，求个安心唔会出到去啲即系。酒店啊，美房无啦去美房咧，即系可能心理作用啊，系啦，咁我就会做呢啲古灵精怪嘅嘢嘅。 咁大家平平安安都紧要嘅。咁好多朋友仔其实即系父亲节，你除咗留港消费啦，有一班更加多咧就系老豆两三年冇去旅行啦，今年父亲节带你去玩一下啦，咁样咁呢个亦都真系多嘅。我身边都多朋友，譬如今晚就已经飞啦， 哇，好开心， 请个。 禮拜五假，咁啊禮拜六日，咁啊同爸爸可能去下沖繩啊，咁樣自駕遊啊，有另一啲朋友就可能去下泰國啊，咁啊飲下冬陰功湯啊， 好開心啊，按個摩啊， 係啦，咁啊。爸爸，我平时帮唔到你揼骨啊！ 你个泰式按摩师 系啦系啦，啊，讲呢个咧，其实近排咧啲按摩椅啲销情咧都好好啊，系，哦，啊，因为咧父亲节咧最容易买俾老豆咧，第一咧就系买苏跑啦， 系系系苏跑， 好老土啊，其实第二买礼物俾爸爸系难嘅，我觉得 系啊，第二就系胎啦，唔会系真系胎啩？ 啱啊！啱啊！你讲啦，你谂下，父亲系大家嘅固有形象几咁呆板啦， 系咯， 同埋老土啊。其实咧，你阿爸冇打胎几廿年了，你都要整条胎。 可能阿爸想追求翻一对靓波鞋咧， 系啦，唔俾阿爸跑步啊， 咪系 咯，唔俾阿爸整翻对 健身噶， 整翻对 Michael Jordan 啊，咁样系咪先？唔俾阿爸入樽啊，咁样系咪先？嗱，所以咧做孝顺仔孝顺女咧，大家真系谂谂计仔，父亲节啊，点样同爸爸一齐过啦？ 十年，原来眨眼就过，能共一起算是缘分。梦幻般一生，付出努力，收获也算不错。心知道，凡事会有终结，各生东西日子年。明白分开一刻，未想告别，灯火只被熄灭。凭着爱，有爱在你我心中，凭自信，我哋闯出温那时空。凭合作，岁月编出美梦。I believe love is in our heart。幻变，就算分开也愿常在线。人是生于斯，目光消灭，指望永远可见。可知道，筵席总有终结，回味细数甚多片段。情愿潇洒挥手，用歌送别，他朝偶遇重见。凭着爱。有爱伴你我心中，凭自信我地闯出温那时空。凭合作，岁月编出美梦。 We believe love is in our。从狂想沟至今，欢笑声音在远近。从沙啦啦至今，给我掌声在心中。从追赶跑跳中，有你知音共轻松。千载不变中，谁分开，有日再见。从狂想。 虽分开，有日再见。 将近九点钟啊，带嚟呢一首作品。佢哋系温拿乐队啊，由始至今。早晨九点十一分，投资 O to O， 阿 O 同大家讲讲隔晚美股表现啊，美股升跌不一啊，道指要跌232点啦，标普五百指数咧升3点啊，纳斯达克指数咧升53点。至于咧关于联储局嘅议息结果咧，一如市场嘅预期啦，但系咧鲍威尔咧会后嘅言论啦，再加埋咧点阵图显示咧仲有机会加息，不过咧冇震散到港股，睇翻咧贴市少少啦，新加坡方面嘅港股期指咧高水280点嘅，睇嚟今日咧一定做到高开噶啦，能唔能够高收咧？转个头啊，开市大家就会知道更加多股票市场嘅资讯啦噃。 阿 O 同你讲健康。 好，今日咧阿 O 继续讲下运动项目啦。今日揾咗呢个运动专项就系空手道，揾嚟咧前香港队嘅空手道运动员啊，李江伟啊，阿江伟同我哋分享嘅。江伟早晨啊， 早晨阿 O， 早晨。热完身啦，咁啊，系时候咧进入到场之前咧，想问一下你旧时咧讲下你香港队嘅训练同埋集训俾我哋听一下，睇下我哋可唔可以做到运动员咁嘅体能先咁样，因为前排咧咪嗰啲载荷专员啊，或者神舟十六咪升空嘅，跟住同你讲咧要做嗰啲太空员啊，或者咧叫做载荷飞员咧，哇，好夸张噶个 training 系每一日咧跳绳1000下啦，push up 100下啦，跟住咧可能每日要跑10K 啦。我心谂，哇，咪 train 紧一个国家级嘅运动员，但系嗰一样嘅任务系上太空啦，非同小可。成日都话咧，香港队每个专项嘅 training 咧都好严谨嘅。讲下你旧时嘅日程志嚟听下，空手道嘅运动员最要 train 嘅部分。又是啲乜嘢咧？咁啊，江伟交俾你讲啦。 其实咧嗰阵时咧，我就系兼职运动员，即系我唔系全职运动员，有少少唔同嘅。全职运动员就系你 stay 喺 体院 啦，系啦。咁我嗰阵时咧，咁当然系要正常咁翻学啦。咁就系放学，首先重点系翻完成日嘅学啦，之后就放学入体院啦。咁嗰阵时有分嘅，有分做 gym 啦，有分做喺道场，即系模拟一个比赛咁样嘅。咁嗰阵时就教练咧就要我哋，即系除咗做体能啦。咁然後另外咧，亦都會有即係我哋空手道套拳，佢會有唔同嘅鍛鍊嘅。咁例如講緊嘅係可能分部分啊，即係意思分唔同嘅短嘅部分去重複練習。講緊係重複練習好多次，然後譬如講緊我一個推掌，咁佢哋做完可能當你做咗20-30下啦，咁之後就再做 push up。 推掌啊？咩叫推掌？即係有 一個掌，即係我哋譬如有套套拳咁叫安南啦，就係擋完推嘅。咁當好簡單嘢咁講啦。咁就我哋不 停。其实我好想听呢啲专业 嘅 嘢嘅 动作，系咁喺度又推。 引你讲啲好深入嘅空手道知识先， 系嘛系嘛。咁然后就变咗，其实个感觉有啲似掌上压嗰个动作嘅。咁但系做完之后做好多下之后，又要做掌上压，之后总之系每做完一段嘅 part。 然後就要再做咗成十下，然後再遞增上去。嗰時其實係好攰好攰，但係咧你會發現個感覺就好似人哋咧做咗嗰啲即係帶住負重咁去做，做完之後放低嘅負重之後咧，就會覺得啊隻手好輕咁個狀態。佢其實就係想做到呢種效果，就係、是、即係不停增強你嘅肌肉，增強你嘅力量去做唔同嘅。 其實武術咧真係博大精深，但係咧入邊個概念都係咧點樣練習到你可以做到舉重若輕咯。 嗯， 頭先你就講咗呢四個字出嚟啊，就係、是、最後原來你可以好揮灑係點解？因為做咗一億次，一億次都唔夠，做十四億次，咁你一定可以好揮灑啦。因為已經變成咗你嘅muscle memory。啱唔啱啊？ 好专业啊，澳仔完全讲中晒啲 point 出嚟啊！ 俾电台耽误嘅运动员唔得啦，太矮啦！ 唔关事，我哋灵活嘅，唔关身形事嘅。我哋 希望啦，多谢你嘅鼓励啊，令到我今日咧充满正能量。正所谓喺鼓励别人之前咧，自己先要获得鼓励啦。好啦，我哋 ush 一下先 ，OK， 咁啊，翻翻嚟咧，再问下一个问题啦。头先都讲话，喂，那个 training 最艰苦嘅模式系咁，我调翻转头问阿江维喺啲比赛。嘅世界入边，你经历咁多，即系香港嘅比赛，以至海外嘅比赛啦，最难忘嗰一仗又系点样嘅？ 最难忘嗰次就系我好记得，就系我嗰阵时我整亲，咁但系我 比赛途中啊， 唔系，我系临出世青之前， 系 就整亲， 系 啦，咁嗰阵时 咁啊喊啦，喊到猪头咁啦。因为觉得个努力付诸流水，有冇嗰下 嘅？ 其实 有嘅，但系个状态就冇噶，你都要继续练噶啦。嗰时个教练都话：，你整亲，即系意思，其实运动员嚟讲，真系同伤患做朋友，即系你好容易整亲。因为我 呢个心理辅导好好、啊， 因为我哋套拳其实。打出去嘅力幾多，自己要受翻幾多嘅，即係因為我哋打空氣嘛，即係我哋係對住空氣去演練一啲、 等先，呢度停一停先，等我思考一下個空手道哲學先。你打出去幾多，自己受翻幾多，因為作用力等於反作用力。 哇！呢、這個咁深奧嘅解釋， 好，因為。我理解唔到，因為我都有少少學阿詠春嘅，但我有陣時譬如打木桩啊，或者玩下嗰啲黐手咧，我又唔係好領悟到，因為我哋啲力可能冇咁大啊。 嗯 我估计啦， 唔系因为你有个对手喺前面啊嘛，咁你同佢个力，你打落去咁，佢咪受咗你个力咯。咁但系我哋打套拳系前面冇嘢噶嘛，我哋自己 stop 翻啲动作，咁你出几多，有几快，有几大力，咁你要用翻相对嘅力去 stop 翻嗰下个动作，即系我哋唔系打完就冇晒噶嘛，我哋要 stop 得好靓每个动作咁样。 我明白啦，即系你唔系放晒出去，你去到嗰个位置觉得最靓嘅 movement， 你就 stop。 系啦。Wow. 所以才难度高咯，咁所以点解要有相对嘅力量啊、下盘功夫啊，所有嘢要互相配合。 其实好有画面嘅，即 系 如果收音机旁边一听咗一路听咧，因为主持人都觉得系一个挑战嚟嘅，即系啊点样可以访问一位空手道嘅前运动员咧，或者点样可以栩形栩声咁样讲空手道咧？哦、啊，原来都好立体嘅、哦。多谢你啊！ 多谢你引导我， 你讲得好好，我想讲 系 啊。咁嗱，去翻你头先话好难忘嗰一仗，就话啊打世青赛嘅时候，或者世青杯嘅时候受伤患困扰啦，之后个心理状态以至最后嘅比赛个效果系点咧？ 其实嗰阵时第一场就对主办国，我冇记错系印尼嘅。咁之后后屘嗰阵时3-2啃颈输咗嘅。是伤心的，但是。是 团队都是打过 人。不是个人的、个人的。那时的状态打下去其实都自己表现得不错的。但我们经常说通常主办国一定有少少优势，但是我们当然自己做最好啦，希望赢到对方啦。就因为那时是比棋啦，即是意思讲的是红蓝棋，即是分红蓝方，那就比五支棋啦，那就看看哪个多些棋啦，那简单的赛制。然后就那时就输了，但是难忘的位置就是起码我无悔咯，即是我自己尽了自己最大的努力去演绎的那套套拳出来，咁当然裁判buy唔buy，同埋佢自己中唔中意系另一回事咯。咁但系嗰阵时就真系，我觉得系打得好过比即系意思练习嘅时候。咁所以对我嚟讲系，虽然我受伤，最难忘个位置就系虽然我受伤，但系对住主办，我起码我唔怯咯，即系、我搏尽咗。 你谂下，人哋个 stadium 全部都系讲住印尼啊嘛，如果你冇记错，系咁、用住印尼话讲加油。你全场鼓动式的一些掌声是比 home 即是主办那边的。即是你每得到一分，可能你得到的是没有掌声啦，鸦雀无声，或者甚或乎有嘘声的。 咁又冇嘅，我哋少，即系我哋空手道观众好少可会嘘嘅。 波剑多啲咧，即系球类咧，其实你唔理嘅，因为知道嘘嗰个效应咧系帮到主队啊。其实佢哋唔系冇品嘅，佢哋系特登用呢个效果而令到我主队嘅能力直再提升咯。 反而我哋系如果系自己队，譬如我哋港队啲队友喺出边啦，我哋就尊重对手，我哋唔影响对手嘅、嗯。但系我哋就系譬如自己嘅运动员喺出边，就系、是、反而我哋鼓励我哋自己嘅运动员咯，即系可能拍手啊、欢呼啊，嗯、即系觉得、嗯、即系俾个裁判就觉得我哋港队赢嘅呢下系正嘅，即系做得好好呢个动作好 sharp， 呢个就系个技巧啦。 正面鼓励咯，就反而多过系真系头先你咁讲就系嘘咁嗰个。 明白明白。咁嗱，今集咧又系快乐不知时间过啦。咁同江伟咧讲住咁多先啦，下集咧又讲下咧另外一个面向啦，就系、是、实用啲嘅空手道，包括乜嘢咧啊？譬如依家嘅小朋友想学习空手。到几多岁开始学是最好啊？调翻转头，你知依家好多女士都想有夏天来到啦，咁啊呢个好嘅体态啦。啊，究竟空手道运动可唔可以帮到人哋 keep fit 咧？呢个比较贴地啲啦。嗱，头先我哋都讲咗好多学术面向啦，或者运动员嘅面向啦。下一集咧，我哋同市民或者同听众多啲结连先，好唔好啊？咁啊，多谢我哋前空手道嘅运动员啦，李江伟今日同我哋分享咁多啦。下集再请江伟多讲少少，唔该晒。 好，拜拜。 这远近，才非与别人异。 真切如真，但这种真人想某人生死安稳，我无人知真，心里却有轻得过问，如果有别人合衬，无非诚心祝福你 三十一 嚟啦！即时揾到阿畅同我哋倾下偈先。早晨啊， 早晨啊，早晨，嘉明，早晨，船仔， 早晨， 好，睇下今晚有啲咩正嘢睇先。 好啊，咁啊，港台电视三十一啦，逢礼拜四晚上七点半都会有铿锵集嘅。咁啊，今集咧就会同大家讲下呢个香港儿童住宿照顾服务嘅议题啊。咁啊，其实呢一集咧，我上个星期介绍过啊。咁啊，但系因为呢个节目调动，我哋今晚先至送俾大家。咁啊，唔好意思先啊。 系。 咁啊，今集咧个讲呢个儿童住宿照顾服务咧，话说就即系嗰啲本地嗰啲幼儿寄宿嗰啲中心啊、儿童院啊、儿童收容中心啊、男女童院或者男女童嗰啲宿舍等等，咁啊呢啲院舍运作模式各有不同，大家都知道，但系佢哋都同样面对一个问题，就系、是、人手不足、供不应求嘅情况。咁啊加上咧，即系之前2021年呢个同乐居怀疑虐儿事件咧，即系政府对呢个业界咧就加强一个监管啊嘛。咁啊，令到嗰啲兒童住宿服務嗰個機會咧，即係嗰啲人手再緊張一啲。咁啊，究竟嗰啲前線員工要點樣頂得到咧？又有啲乜嘢挑戰咧？咁啊，嗰啲小朋友最緊要啦，佢哋又有冇得到應得嘅服務咧？咁啊，關心呢啲議題嘅朋友咧，今晚七點半要留意鏗鏘集啊！ 絕對關心啊！尤其是我而家做咗媽媽之後咧，一講親同小朋友有關嘅新聞，我都真係哎呀個心都抽一抽啊！咁所以睇下今晚嘅鏗鏘集都可以點樣同大家解構下呢個大嘅問題啦。咁有冇啲輕鬆啲嘅嘢睇啊？ 係啊，八點鐘係咪有運動教室三十一咧？ 冇錯啊！咁啊，呢個節目咧嚟到第二季啦，咁啊，相即係輕鬆一啲啦。咁啊，其實係做咩咧？睇過第一季嘅朋友都知道啦。顧名思義，運動教室啊嘛，教下大家玩運動。咁啊，係一啲入門嘅知識嚟嘅。咁啊，呢個節目咧，即係一向以嚟咧，用一個深入淺出嘅方法啦，介紹下唔同類型嗰啲運動項目。咁啊，有啲好熱門嘅，亦都有啲相對冷門啲嘅啦。咁啊，每一集咧，我哋都請嚟啲本地嘅精英運動員啦、教練啦，或者學者啦，教大家咧嗰個遊戲點樣玩法，又有啲乜嘢比賽場地同埋需要嘅設備，最緊要係一啲基本嘅技巧等等嘅。咁啊，今集咧就首先同大家介紹下打 boxing 拳擊，同埋咧滑浪風帆嘅入門知識。 誒，滑浪風帆啱喎，而家夏天越嚟越多人玩水上活動啊嘛。 成日覺得滑浪風帆好唔入門㗎，就算想入門都要好有好高嘅門檻先可以入到呢套門。 係啊，但係始終我哋都要由淺入深㗎嘛。咁啊，即係想知道大家適唔適合，即係啱啱自己玩咧咁啊。睇一睇呢個節目就知道啦。 好啊，好啊，再夜啲咧， 再夜啲去到夜晚十點半啊，有呢個千城百味，咁啊繼續咧會帶大家走遍呢個中國大江南北咧，咁啊睇下唔同嘅好味道啊。咁啊今集咧會帶大家睇下茶，茶咧大家即係攞嚟飲嘅啫，但係其實好多地方攞嚟煮嘢食嘅。咁啊，我哋會帶大家咧去到呢個閩南嘅安溪縣啊，咁啊茶咧即係佢哋當地呢個安溪縣生活嘅主旋律咁話，因為咧成千年裏面咧，佢哋咧唔止係種茶、飲茶、賣茶，佢哋咧仲用茶做藥啊。另外又頭先咁講啦，即係攞啲茶葉去煮嘢食啊。咁啊，究竟呢個安溪縣嗰啲人咧，點樣去到煮用茶去到煮出啲好味道嘅咧？咁啊，大家想知道想認識多啲嘅朋友，今晚十點半記得留意千城百味啊！ 啊，幾特別 喎！想知啊，我淨係識醬茶鴨咯， 我淨 係 識茶葉蛋， 係咯，茶葉蛋喎，係仲有啲咩同茶有關？ 涼茶咯，佢頭先講話用呢個用藥啊嘛，係有啲似廣東我哋飲涼茶都係為咗醫病啊咁樣。 係咁，究竟闽南有啲咩正嘅茶嘅味道咧？咁啊，今晚十点半睇完会唔会好肚饿噶？阿昌 系啊，会 系咪要食宵夜啊？咁样， 但系

国剧周末影院《王牌部队》，星期六日上午11点，一连两集，港台电视31。 爸爸最巴闭。 我是 Made in Hong Kong 的超 B 啊，我觉得爸爸最叻嘅样嘢咧就系待人接物嘅处事方法啦。佢无论对住边一个人咧，都会笑口常开，做嘅所有嘢咧都系为人着想，每样嘢咧都系为人哋谂先噶。所以佢到而家咧，每朝早都会打俾我，叫我起身翻工嘅。我爸真系好犀利噶。 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祝愿所有爸爸父亲节快乐。 喂，你上网睇咩睇到入晒神咁嘅？ 就嚟派第二期消费券啊嘛！政府话今期可以转用另一款储值支付工具，我咪上网比较下六款储值支付工具嘅优惠，睇下转唔转咯。 转下都好啊，有多啲优惠啊嘛。不过咁，睇定就趁手啦，因为转钱包嘅话，就要喺6月5日至27日期间上消费券计划网站办手续，迟咗就转唔到噶啦。 我知啊，仲可以去全港9间临时服务中心办手续都得。不过我上网咁叻，梗系自己做啦。 知你叻啦，转有转嘅优惠，唔转有唔转嘅方便，各色其色。记住7月16日嘅派发日期就 OK 啦。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我是神光第一线的孔奕璇璇仔。怎样先算是一个 good morning？最紧要就是有好心情，就算天气唔好，只要有一杯靓茶，听住晨光第一线，咁样就是一个 good morning 啦。我是晨光第一线的孔奕璇璇仔。 好，同大家讲一讲天气啊。今日大致多云，间中嘅时间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稍后部分地区雨势比较大啊。最高气温大约系30度，吹微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嘅雨势有时颇大，同埋有狂风雷暴。下周初骤雨逐渐减少，同埋天气炎热。而家室外气温系27度，相对湿度93%。 晨光第一线，晨光 Morning Call。 9:42，晨光 Morning Call， 今日揾嚟呢位朋友叫咩名？讲嚟听下先。早晨，早晨， 早晨 ，Kitty 妈， 系嘛？ 早晨啊，各位主持，你哋好啊！ 你好啊 ，Kitty 妈， 系哇， 嘉明你好， 系系，你系你本身个名系 Kitty 啊，定系你系 Kitty 嘅妈妈，所以叫 Kitty 妈？ 系啊， 我本身叫 Kitty， 咁我啲同事咧多数叫我做 Kitty 妈咯。 啊，你梗系照顾得佢哋好好啦， 系啊， 成日都感受到好多母爱啦， 系啊，可能系去到阿姐。A 级嚟噶啦 ，Kitty 妈，我见咧你今日啊打电话嚟呢个点唱咧，其实都系关顾身边嘅朋友，啱唔啱啊？吓，嗯， 啱啊，嗯， 系关于咩噶？ 系我首先咧欢迎阿嘉明咧回归呢个神歌， 耶、yeah, ！我都欢迎啊，系。 咁另外咧有两个美少女啦，泳儿同埋阿璇仔咧都加入。咁咧就阿小白同阿 O 咧，就你哋五个人咧就互相合作，互补不足，咁咧慢慢摩擦出去咧，咁就会有好好嘅晨光第一线啦， 好、 yeah! 开心啦！ 多谢你支持我哋啊，继续支持住啊，我哋都好需要听众嘅力量啊，令我哋日日发放呢个正能量，好唔好啊？吓，嗯， 好。咁咧，我首先咧就補足喺六月份啦，3号我妹夫阿聪嘅生日啦，4号啦，我仔仔阿邦哥啦，同埋阿吴佩如我同学啦。咁9号咧就系、是、我姑仔啦，柯太啦。咁11号咧就系、是、阿秀姐啦。咁嚟紧18号咧就是、我二嫂咧徐小姐嘅生日啦。 哇！ 咁多人都生日飯，係咁食喎 ，Kitty 媽， 係咯。咁另外咧，就我有一班朋友咧，就喺英國嘅，咁有阿劉高高啦，有阿基靈啦，有阿小狗啦，有阿魚毛啦。咁將會喺七月呢移民去英國嘅我嘅衰鬼婆斯蘭啦。 閨蜜就閨蜜啦。 好姊妹嚟㗎喎，聽得出。 咁呢就仲有喺加拿大嘅舊同學阿葉慧英啦，同埋 Candy， 咁仲有阿徐常。咁喺美國嘅呢就有阿陳小姐啦，咁有啱啱喺法國返嚟嘅阿強哥同埋阿蓮妹，咁佢哋又返法國啦。我希望呢我今年呢如果有機會嘅話呢都會去法國探佢。 Kitty 媽唔止去法國啦，嗱又有啲 friend 喺英國，又有啲 friend 喺加拿大。 咪囉，你世界巡迴都唔止喎。 你環遊世界啦不如好嗎？ 即朋友咁多嘅。 係咪 呀？我想咗好耐㗎啦，不過呢我18號呢就會去長江三峽。 哦。做咩睇下啲大坝嘅工程係咪呀？幫我哋一齊睇睇啲基建先咁樣係咪？ 係啦，要睇下我哋祖國裏面嘅發展啦。 啱呀啱呀。咁啊，哇，好开心，即系生活乐无边啊吓，又去法国，又去长江三峡，咁羡慕啊！我哋啲主持人都羡慕你，嗯， 冇办法啦，因为咧，我上年咧就退出咗火线啦，退休啦，咁今年咧就要慢慢 plan 我去。所有我未去过嘅地方我都好想去嘅。 哎呀好好啊、嗯、你可以慢慢享受人生啦。 哎、你又好啦，四十岁就荣休啦。 係啦。 哎。 咁。讲嘢啊，真系 乖仔啊，你系啊，40岁又荣休，几开心。 咪系咯，我都不自己恨咯。 系咯，哇！嗱，今日咧拣咗呢首作品啊，嚟自刘德华同埋吴京嘅《细水长流》，祝你咧同、 啊、 所有朋友嘅感情都细水长流，好嘛？ 好啊， 嗯、多谢你电话。 你哋嘅感情都 细 水 长 流噶。 哎，好啊，多 谢，多谢，好啦、啊， 拜拜， 拜拜， 拜拜 ，Kitty 妈。 嘿、hey, 我说朋友，这些年我开始慢慢知道，让人成熟的那个东西那是什么。你越嘴硬他越较劲，你说咱究竟是图个啥。嘿、hey, 我说朋友，去找你几岁我深深体会、啊、年轻时活了命，抓住很多机会、啊、看得越远越少回味，究竟的生活中扎出何滋味、啊、说的是啊，被柔和了棱角，放平了欲望，多就是少，让日子慢慢的慢慢的慢慢的过吧。像流水一样哗啦啦啦啦啦啦，什么时候有一家老小，什么最好又平静又吵闹，让未来静静的来呀，像流水一样哗啦啦啦啦啦啦，滚过浪潮，又失去又得到，为时正好，不年轻也不老，让日子慢慢的就这样过下去吧。 哎，华哥，这歌怎么越唱越不对呢？ 是啊，说不出哪儿，但就是不对。 哦，我知道了，这歌不像科幻电影的歌啊。 嗨，郭帆导演也没说咱们拍的一定是科幻呀。 那咱继续唱吧。 唱啊。 嘿，咱半辈子啊，一场又一场演过来的戏， 蒙蒂回过头，真相是一镜到底。 嘿，还真是。 经过悲喜，能笑而不语，来吧碰一杯，敬这个年纪。说的是啊，被柔和了棱角，放平了欲望，多就是少， 让日子慢慢的慢慢的慢慢的过吧，像流水一样哗啦啦啦啦啦啦，什么时候有一家老小，什么最好有平静有吵闹，让未来轻轻的来呀，像流水一样哗啦啦啦啦啦啦，奔过浪潮，有失去有得到，没事正好，不年轻也不老，让日子慢慢的就这样过下去吧， 就这样过下去吧， 像流水一样哗啦啦啦啦啦啦，什么时候有一家老小， 什么最好 有平静有吵闹，让未来轻轻的来呀，像流水一样哗啦啦啦啦啦啦，奔过浪潮，有失去有得到， 为时正好，不年轻也不老， 让日子慢慢的就这样过下去吧，让日子慢慢的就这样过下去吧。 一首歌嚟自刘德华《吴京》嘅《细水长流》，电话1872388，欢迎听众而家打电话上嚟。 你讲嘢， 我仲谂住出去接电话添，我走咗。 系啊，即刻俾阿欧赶咗出去，霸住个电话嚟听。 今日冇我份啊，咁阿欧帮手听电话啦，唔该晒。 系啊，咁啊，大家打翻上嚟神光第一线嘅神光 Morning Call 嗰度咧，就预约嗱，唔准挂住，净系同阿欧倾偈。 系啊， 要讲低你嘅名 字。我知好难得。 因乜嘢事咧？ 唔好问佢攞 number， 冇错， 俾埋个电话。 系唔好挂住攞 number。 系啊， 你自己 number 你自己问佢啦。 一齐食尽美食，进入厨房种地。白元浩，小白饮食图鉴。 今日嘅饮食图鉴咧，咁大家都可以好快脆做到呢一个嘅甜品嚟嘅， 系 亦都可以当早餐食嘅，因为都系啲少少甜点，咁好似嗰啲苹果批咁样嘅。咁、 哦、 但系做法都相当之简单嘅啫。咁大家先要准备定嗰啲手抓饼，大家知咩嚟噶啦？ 系系知道。 系啦，好似一块系薄饼咁样嘅。 系、哦、啊，我好中意。喂，而家有好多咧用微波炉就整到嘅。 系啊。 啊、 真系，我发觉原来而家越嚟越多咧，系叫懒人料理。 系啊，我就系成日整呢啲懒人料理嘅人啦， 方便为主。 你行咧都讲下啲懒人料理方法啊嘛。 我系用微波炉整饺子嗰啲、哦， 即系你微波人嚟，原来 系啦，嗱、啊，系、哦、使用微波炉嘅人， 使用微波炉嘅人，好似新嗰啲英雄就系佢就微波人啦。 咁手抓饼我哋点玩啊？ 手抓饼咧，先准备咗一块圆形嘅手抓饼先啦，跟住咧你就将佢咧就切大概系一条条咁样切。咁、 哦、 切嘅方法非常之簡單，咁你將佢打洞啦，大概每一條咧，你將佢切成長方形嘅話咧，都大概有一 cm 闊， 即係好似魷魚絲咁樣。 係啦，冇錯，但係魷魚絲就好薄啦，你係切闊少少，咁啊一 cm 或者1.5 cm 咁樣都 OK 嘅。好啦，跟住我哋其實今日咧就係整呢一個好似係蘋果酥咁樣嘅，係啦，咁所以你要準備蘋果啦。咁我自己就中意咧就買嗰啲蘋果翻嚟，但係你唔好諗住好似平時就咁切，即係打洞，沿住個柄就咁打洞切落去。 哦， 今次我哋切嘅方法咧就特別少少啦，因為我哋買咗一個蘋果之後啦，準備咗啦，我哋就喺個定嗰個位咧先斬一刀先， 哦、 即係換言之你係橫切面咁樣切個。苹果嘅 系 好啦，咁我横前面切个苹果，咁我底部咧就连埋啲核啊，嗰啲位个钉嗰啲位咧，即系嗰啲叫哪吒位咧，我哋就唔要啦。然后咧就开始准备定喺个苹果心嗰个位咧，都系继续横切咁样切个苹果嘅。咁因为嗰个咧系会我哋一阵做呢个苹果酥嘅个肉嚟嘅，苹果肉嚟嘅， 要铺片嘅， 要铺片嘅。咁、 哦、 所以咧呢个就先做咗个肉先。咁所以咧贪心嘅我咧个苹果肉咧系会厚啲嘅，咁啊令自己食嘅时间咧就饱满啲，唔使净系食嗰啲手抓饼嗰啲饼啊嘛。好啦，跟住我就再将佢切多几片啦。咁但系个皮咧，有啲朋友就中意先批咗皮，亦都可以嘅。咁你就准备咗个苹果肉啦，跟住咧。你就要准备头先嗰啲手抓饼咁一条条咁，好似绷带咁啦，即系整到，你就将呢一个嘅苹果就你挖埋个心出嚟啦，咁啊将呢个苹果肉咧一个圈咁啊，好似冬得嘅一个圈， 嗯、 你就将头先嗰啲叫做手抓饼绷带咧就围住佢系咁卷卷卷卷卷卷卷卷卷卷卷卷卷卷卷。 哦 咁你咪已經形成咗一個好似冬甩嘅，但係你發覺佢好多圓圈包就包住咗佢，一條一條包住咗呢一個嘅蘋果肉嘅。 咁幾靚喎！ 幾靚㗎！然後上面數層油啦，咁啊可以放入去焗爐或者放入去氣炸鍋。咁通常呢啲都係180度啊、10分鐘啊呢啲咁樣嘅温度，咁大家都可以試下自己摸一摸自己想要嗰個嘅口感嘅，跟住放入去之後咧。叮一声，你就已经有一个好美味嘅苹果酥可以俾自己食噶啦！ 我以前都曾经试过整苹果批嗰类嘅嘢咧，当其时有啲专家教路咧，因为我以前就会觉得啊，苹果梗系越甜越好噶啦，整甜品啊嘛，咁、但佢哋就教咧，其实我嚟整甜品热食嘅苹果咧，最好系青苹果同红苹果各一半， 哦， 咁个酸甜度就会啱啱好 ，mix 埋一齐哦，哇、啊，呢、這个又可以袋落袋啦。 我的享乐时代。 不知道大家中不中意食自助餐呢？ 中意， 最中意是带小朋友去，佢唔使钱 嗰种自助餐。多谢晒。 嗱，今日咧同大家分享咧就唔系边个万岁，就系同大家分享食自助餐咧，原来可以睇到唔同人嘅饮食习惯。嗱，譬如一啲苗条啲嘅人咧，同埋一啲身形比较健硕啲嘅人嘅食嘢习惯啊，食自助餐嘅习惯系唔同噶。 我估佢哋围住沙律台嘅。 诶、这个又 系，我系围住块扒嘅， 我系围住甜品区嘅。 嗱，佢哋讲咧就唔系话围住啲咩食物嘅种类， 哦， 系啦，反而系睇啲咩咧？嗱，首先佢讲嘅第一个咧就系一啲比较苗条嘅人咧，佢会先睇晒所有食物，之后先拣自己想食嘅。咁身形比较健硕一啲啦，壮少少嘅人咧，就会喺每一道菜前面就喺度谂啦，啊，我系咪应该食咧？即系调嗱，即系点咧？嗱，就系话苗条嘅人咧，就系会选择性咁样拣食物。咁但系健硕啲嘅人咧，就系想食晒所有嘢嘅， 但每样都可以试少少。 系啦，就系想咁样。所以苗条啲嘅人咧，就会反而喺度谂，好似嘉明咁啦，我会唔会企喺个沙律面前，我首先睇咗盘沙律先，之后先谂下啊，呢个羊会唔会有啲太肥啊？咁啊唔食啦。但系相反一啲壮啲嘅人就真系想食晒所有嘢，咁、另外咧就系苗条啲嘅人咧，通常系坐得比食物比较远啲嘅，即系会坐得远少少。但系健硕啲嘅人就会坐近少少嘅，即系啲食物嘅吸引力咧真系好强嘅。 系 啦，咁另外仲有一个咧就系苗条嘅人咧，用嗰个碟啊，佢会比较细啲嘅。 系。 嗰、那個頻率咧係多過大隻嘅人多 的，哦，即係佢唔會攞個大碟嘅， 佢唔會拎大碟，佢都做。 我係攞大碟嗰啲嚟㗎， 係啊，即係苗條就係佢本身要坐得遠啦，要行多幾轉啦， 係啊， 咁唔怪之得佢苗條啦， 係啦，同埋每次又攞少少喎， 咪係咯， 一大大份啦，翻嚟有得 share 喎， 係我真係咁樣諗，但我可能諗緊，會唔會係可能如果係媽媽或者係小伯啲爸爸咧，通常就可能會諗住拎一大。碟嘢，咁拎翻去，咁老人家又唔使成日出嚟出出入入，因为我系咁样嘅， 喂饱啲小朋友添啊嘛， 系喂饱小朋友之后，你老人家又唔使出出入入，咁但其实自己都食好少，所以就一次要拎个大碟啦。 系啊，同埋我咧食自助餐嘅时候，点解我又会攞好多唔同种类放喺同一个碟入边咧？咁啊，翻到去嘅时候，第一可以 share 啦，第二咧小朋友有阵时有啲食物咧，你喺屋企未必会自己整嘅，咁你唔知道佢食唔食噶，咁所以咧就会喺呢个自己攞翻嚟嘅时候俾佢试少少，咁如果佢食嘅话咧，咁就叫佢自己出去就攞第二。咁如果佢唔食嘅话咧，咁又系落咗落爸爸嗰度咯。 哦，咁所以你就会唔会变胀啲咧？ 会胀晒啦。 但系你都 keep 得几好喎，你系咪？ 唔好啦，而家 已经 keep 得唔好噶啦。 但系咧，讲开自助餐咧，又令我联想到一个回忆啊！我细个即系细个后生细女嘅时候咧，曾经试过有一次咧，咁啊当其时有一位酒店嘅高管啊，咁我唔讲边间啦，系五星级嘅。咁嗰陣時咧，去做得幾多司儀工作，咁都熟落咗。咁話算呢一位嘅酒店頂級嘅管理層咧，就同我講話：，喂，我哋呢度咧嗰個下午茶好出名嘅喎，有冇興趣嚟試下啊？咁 有啊有啊有啊， 梗係去啦。咁我以為真係一班人，可能佢邀請幾個佢熟悉嘅朋友仔一齊去試啦。咁啊，點知得我一個？ 哦，哇！ 好啦，咁我坐低咗啦。 尊貴客户， 我坐低咗啦。咁啊，佢又嚟同我一齊坐啦。 咁你咪變咗我媽卡聲？ 嗰件事系点样呢？当其时系啱啱开始盛行几层塔嗰一种嘅下午茶自助餐，都唔算系自助餐，即 系 下午茶咁样啦吓。咁我就坐低咗，咁我就哦，好欣赏下啦，影下相啦，咁样影完相之后，佢就同我讲：我咧其实咧，从你喺呢一个嘅 自助嘅下午茶塔入边，你拣边一个嘅甜品食先，我可以知道你性格多少少嘅。跟住我就。 心理大师啊 我就好大压力啦咁呢一餐下午茶我食唔食得落呢係咪我每攞一件你都会有一个性格分析俾我听呢 有冇中伏嘅感觉啊 完全有。 但係佢最后咩有冇同你剖析返你嗰个心理状态或者嗰个性格系点样 佢真係有㗎。佢尝试我每一攞一件佢就同我讲啦你攞呢一个先系咩原因系因为你嘅性格特质系点样攞呢一嚿第二呢就系因为点点点。但我其實咧，即係當下咁，我梗係好有禮貌地回應，係、啊、你好靚話啊，係、啊、真係有啲似咁。但我想話到最尾咧，食完嗰餐之後冇一樣啱嘅， 咁真係唔準啦。 係啊，即係純粹當係一個幾有娛樂性嘅一次下午茶經 驗。都係喎、啊，但我下次食下午茶嘅時候咧，或者準備定好多呢啲有 kick 嘅時候咧、啊，我都自我就唔識啦。但上網穩定，啊、上網穩定同人哋一路玩呢啲心理遊戲，一路俾壓力人哋、 或者父親節咧。可能大家都可以食下自助餐，不妨同爹哋一起睇下，哎，系咪中呢一个苗条同埋身形健硕嘅嘢咧？ 大家中意饮茶、嗯，我就揾一个饮茶嘅心理测验，喺茶楼嘅时候，一家人一起玩咗佢先。听日再见，拜拜。